晨咧，朝早六点零九分啊，出边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9%啊，咁啊，空气啊普通啦，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4，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今日咧嚟到就系2010嘅10月28号，咁啊哇望一望咧，其实今日都已经星期四嘅啦，时间啊过得好快，今个星期嘅工作咧都希望大家可以顺顺利利、快快手做埋啦吓，咁啊今日朝头早喺晨光第一线入边，继续咧都有白远度陪住你啊，早晨。 晨光每日一格， 喺我哋工作上有好多嘅拍档，成日咧都系可以帮忙到我哋嘅。但系原来好多人都会觉得喺工作上或者喺自己人生上面都有好多嘅敌人噶。有敌人点算呢？是不是下次好惊就要被击倒？梗系唔系啦。其实你应该多谢在你人生入面有敌人的出现。喂，点解咁讲啊？因为敌人是我哋最好的老师。其实我哋可以在佢哋嘅身上边咧，即系攻击我哋嘅时候，佢哋攻击得我哋，即系代表嗰个位系我嘅弱点啦。我就专门咧针对自己嘅弱点，好好地锻炼。有敌人先至系可以令到我强大嘅一个原因。所以有啲人咧真系好好嘅，佢可以多谢自己嘅敌人。而且一次嘅失败，并不代表永远都系冇机会再次站喺呢个战场上。对手做错咗啲乜嘢，甚至乎我哋做错咗啲乜嘢，成为咗咧就系我哋工作上嘅一啲嘅吸取咗嘅教训啊，咁就得啦，唔好再犯好似以前咁嘅错。呢个咧就系令到我哋可以进步嘅良方。今日喺你工作或者喺你学习嘅时候，你嘅弱点会唔会就系你嘅懒散呢？你嘅弱点会唔会就系你上堂嘅时候唔专心、唔集中精神，你咪抄笔记都抄错咗？咁即系集中精神到咁样嘅话，咁你真系要检讨下啦。咁呢个就系你嘅弱点，你知道咗咧唔紧要噶，你知道咗更加好，因为你可以咧喺呢一方面作出修改。作出一啲嘅更正，咁可以令到你变得更加强大啦。今日你嘅敌人系边个都唔紧要，其实佢都系帮咗你喺你人生性格上不断咁样去到进步。所以我哋咧就可以好似呢位大侠一样，袁振侠，越做越好。无论你嘅人生经过将会有几多嘅挑战都好啦，唔紧要嘅，因为你已经不断进步、不断进化。 但愿在午夜陶醉，世界变恬静如水，过去那往事再飘远去，两眼合上。懵懂的泪，但愿是冷漠潮水，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看透了世事缘去，完全那灿烂美景，却要继续追。多少个梦已累，多少次再失去，是你伴我 渡过了最空虚。愿你今夜别离去，在我依稀的爱里，那一刻美丽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是错对，不管有没有允许。愿你今夜别离去，但你匆匆的告退，那披星戴月前尘里，为了伴着谁。 朝早咧揾嚟，我记得系电视剧集《袁振合》嘅主题歌曲噶，咁啊袁振合啊，梗系佢既然唱嘅，咁啊袁振合梗系佢嚟噶啦，佢系黎明啊。嗰阵时仲有好多即系好经典嘅女主角嘅，嗰啲有王菲啦，有李嘉欣、洪恩等等啊。一首歌曲《愿你今夜别离去》。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嘅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吧。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 每朝起身仲系好攰，点算呢？ 听晨光第一线啦，可以俾到你正能量，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噶？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大家，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这个朝早有崔杰彤陪住你，晨光 Coffee Time。 问你一个问题，你还记不记得你的初恋情人？无论拍过多次拖，你都会想起他。某程度上，初恋一直都在影响我们未来的关系。著名人类学家 Helen Fisher 在一项研究里面说，初恋的时候释放的催产素和多巴胺就好像毒瘾的第一剂，会在大脑的感觉区域永远留下烙印。初恋改变了我们只是从亲友获得快乐和喜悦的模式，令到我们初次了解到自己可以被需要和希望人们怎样对待我们。当关系结束的时候，我们亦都首次品尝到心碎的感觉。当在社交媒体上面再次见翻佢幅相，又或者是某一首歌再次响起，勾起你同佢嘅节奏嘅时候，这个深处嘅烙印就会再次被勾起。你可能会自知，亦都可能未必察觉。虽然初恋对好多人来说都难以忘记，但是要记住，这并不意味着他就是你唯一的真爱。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初恋是一种学习体验，一个教训，又或者是成长过程中的一个标志。这段经历会在你找到合适人选的旅程之中，为你指引正确的道路。 学能力，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都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早已知道爱一个人不该死心塌地，早已不再相信所谓天长地久的结局，所以我习惯了一个人的孤寂，所以我习惯在人来人去总保持清醒，所以我习惯戴上面具不再为谁付出真心，但为何还是把你藏在心里，为什么还是等着你的消息，我怎能告诉自己说我一点都不在意，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你的笑容你的一动一举是我所有的记忆，你是如此的难以忘记，浮浮沉沉的在我心里，改变自己需要多少勇气，翻腾的心情该如何平静， 我是林慧，每朝见到心爱的人笑全日都会满足100分啊， 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6:22早晨啊，出边25度嘅气温，相对10度80%啊。我曾经咧同一位喺大学嘅教授倾过偈，问佢：喂，教授，你即系啲数理都好犀利啊，其实幸福计唔计到噶？讲笑咁讲啊，咁但系教授咧好认真咁喺度谂，佢咧就冇即刻回答我。咁反而同我讲咗呢句说话，每一个人嘅生命嘅过程入面都会遇到三种嘅人。哎，我心谂唔到佢同我讲咩或然率 probability。佢话一种无怨无悔、不求地不求回报、关心你、爱护你、帮助你嘅人系第一种。第二种咧就系伤害你、欺骗你、利用你嘅人。第三种咧就系唔会伤害你。亦都咧就系唔会给予你关怀同埋无私帮助嘅人。呢个教授问我啦，你眯埋只眼先，喺你心入边有冇呢三种嘅人啊？我谂咗一谂就喺度谂啦，兄弟、父母、同太太啊，喺我脑海入边，跟住咧就系、教师啦，谂咗好多嘅人出嚟，跟住佢又问我啦。在你的人生入面，我哋头先谂到咁多个人入面，个数量有几多呢？第一种、第二种、第三种嘅又有几多呢？ 然后呢我就好老实同佢讲啦，哇好难计喎、第一种呢即係头先所讲第一种系无怨无悔嘅、都有几十个㗎，如果真係要写埋出嚟嘅话可能有成三四十个㗎。第二种呢好似会设计害我嘅唔好嘅、好似又有十几个喎、喺我人生入面。第三种呢系最多喎，因为系最泛泛之交嘅。佢呢就细细声咁讲，佢就话第一种呢就系俾到我大爱我哋嘅，第二种呢就系令到我哋成长，正如头先神光每日一句每日金句嘅时候就话啦，佢俾到一啲机会我哋成长嘅。第三种呢就可能系我哋人生之中嘅过客。佢话到点样先至会幸福呢，就系当我哋明白三种人嘅数量，如果你发觉第一种是越来越多的，你的幸福就可以开始成为一个量化的数字。他问我明不明白，我就草草地跟他说都明白的，都是跟数理有关嘛。那么三种的数字看哪一种是最多的，就可以将它量化了。在你的人生里面又会是怎样呢？幸福之道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可以是不一样。如果你纯粹只是用生活的质素、环境、金钱去到衡量的话，可能又未免太过简单。虽然人是一种贪心的动物，但是幸福原来发自内心。你不妨数一数在你身边的人，到底关心你的是你敌人的，甚至乎是跟你泛泛之交的，又有多少呢？ 情节惯不惯，没有太差，你不需冷淡，言问几深，言语有多真，其实无谓解释，不必再问。哦哦哦，骗我也要自讨圆桌。流着泪扮冤家，懂不懂真话的清高，不懂得请跟我诀别客套，分不清真假冒与假，自家的怎答应得理性，听你的大话既肯定，太真实未识得反应，再骗我爱要走。

有市民的支持和協助，我们会继续勇敢无惧，维护法纪，携手灭罪，守护香港。举报罪案请致电警察热线2527-7177。 香港电台同你紧贴全国残疾人运动会的最新消息。 恭贺香港田径代表任国芬在全国残疾人运动会 K 特殊奥运女子 T36 级200米勇夺铜牌，为香港争光。 港台体坛12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 港台电视31播出。 钟哥，乜嘢事啊？路人梁子希， 做 DJ 要留意啲乜嘢呢？ 所有嘢都要留意， 要唔要好捱得呢？ 工作梗系要捱得啦， 需唔需要好勤力呢？ 做人就要勤力噶啦， 咁我要再努力啲啦。 我都要啊！ 十八廿二听紧你， 逢星期六 晏昼四点到六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时间嚟到朝早六点三十六分啦，继续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加埋普通话台，咁啊晨光第一线。朝头早咧有白权浩陪住各位听众，咁啊早上嘅时间，今日朝打俾边个好咧？咁啊经过一轮抽签之后咧，今日朝头早就打俾林慧啊 ，Barbie 早晨。 喂，辛苦你啊，晨早流流，仲要搞咁多嘢先决定打俾我。 系啊，嗰、那个我自己同自己围围围抽签嘅啫。 哎呀，真系好庆幸今朝早抽中我啊！因为咧最近咧睇到一个电视节目咧讲嘅一样嘢咧，我都好想同白元浩同埋我哋晨光听众分享啊！ 呢系咩嚟噶？ 我想问你咧，你中唔中意食饭噶？ 食饭啊？其实我中意食嗰啲米饭噶、啊。 白米饭、糙米饭、红米饭。 我中意食白米饭，糙米同埋红米咧，即系我都知道佢有营养，咁但系咧硬系冇咁香甜啊嘛。 我都觉得嗰只味系唔同，同埋咧，唔同地方种出嚟嘅米又会唔同啦，跟住唔同嘅餐煮出嚟嘅米咧，又会好似个味又唔同啦， 系啊， 嗰、那个腍啊硬嘅程度啦、或者个水分又会唔一样啦。咁咧，但系我想话咧，大部分嘅人都会好担心啦。咦，中意食饭系咪好肥咧？咁，咁咧，于是乎咧，我最近睇到呢个电视节目嘅时候咧，佢系几好嘅，因为咧，通常咧，你一啲好唔知系唔系真嘅消息咧，最好就有人帮你试啦。咁咧，个节目咧又系搵人帮你试啦。佢今次仲几好，其实佢喺一个日本嘅节目咧，其中有一集咧，佢就话想测试咧，因为你知其实日本人都中意食饭噶嘛。 系啊。 咁尤其是系即系寿司啊，或者系佢哋嗰啲嘅唔同嘅汤咧，都有唔同嘅饭喺入边啦，即系当然都会有餸啦，或者可能会有汤咁样啦。咁但系其实食饭嘅机率都算高嘅。 系啊， 咁于是乎咧，可能都有好多人好似我哋咁啦，咦都好中意食饭噶。咁但系咧，到底食饭系咪即系如果惊住肥嘅话咧，就要控制住个份量啦。即系嗱，中意食啫，你都唔会一日食好多噶嘛。咁、你可能只系一餐食一碗咁样，我估大部分人都系啦。甚至乎可能有啲细食啲嘅女士咧，一餐可能食半碗、或者四分三碗咁样啦。咁就系因为大家都会觉得，饭始终都系好多糖分啦、淀粉质啦，咁就唔够胆食咁多啦。咁但系咧，佢最近咧有个人咧有个研究就提出话咧，其实咧你食几多饭咧唔系重点，而系咧如果你食嘅饭嘅份量咧能够同你食嘅其他嘢，即系所谓嘅其他嘢就系餸啦、蔬菜啊或者汤啦嘅比例咧做得啱嘅话咧，可能除咗你担心会肥之余咧，可能唔会肥之余咧，佢会可能落到榜添，即系会瘦噶， 咁犀利。 咁我就覺得咁匪夷所思嘅事，點解會咁咧？咁咁佢就話咧，喺呢一個節目裏邊咧，佢就揾咗啲藝人咧嚟到做測試。咁我覺得，咦，揾藝人，藝人應該係最怕匪嘅一種嚟嘅喎，咁樣啦。咁咧，佢都仲要係咧，佢唔係食好少嘅喎啦，因為佢為咗要證實呢一個所謂嘅黃金比例啦，其實佢原理好得意嘅，就係話咧，因為你飯頭先講咗話澱粉質啦，或者碳水化合物啦、糖分啦，咁、而你嘅餸咧，咁可能就會有菜啊，咁即係有纖維啦，咁有機會有啲肉，咁就會有蛋白質啦，咁、如果面豉湯，可能又會有其他嘅嘢啦，咁，咁我原來咧，只要你飯同埋餸嘅比例咧維持喺6:4，即係譬如你食六碗飯。就食四碗餸咁樣嘅比例啦， 食咁多飯啊個比例係 嗱，咁你一聽你就覺得哇咁得人驚嘅係咪？即係6:4喎，咁點樣比咧？咁佢仲要係咧嗰個飯嘅份量咧係真係好驚人嘅，因為嗱佢要測試到底嗰個比例係咪食多同埋食少都 work 啊嘛，咁所以咧佢一開始咧就係、一碗飯就俾翻嗰個碗嘅大概即係。如果佢係六份飯咁樣啦，咁係咪四份餸？咁本身係少嘅量先嘅，咁佢做咗3日嘅測試啦。咁跟住咧，到第二日開始咧，佢已經係食緊12個杯仔份量嘅飯啦。咁然之後就俾翻，即係按比例咁嘅增長啦。總之就係六份飯就四份餸，六份飯四份餸啦。跟住到第三日已經係食緊14杯飯。然之後咧就係、大概按照佢嘅比例又係6:4咁樣嘅餸菜啦。我見到佢嗰個飯咧已經係一個桶咁大啦。咁跟住我哇，好驚人喎咁樣啦，即係見到嗰個量係咁勁啦。但係最撚尾竟然咧經過咗即係3日嘅測試裏面咧，嗰一名嘅藝人咧係輕咗0.5kg 嘅。 咦？原因喺邊度咧？ 嗱，佢原來個原因就係話咧，當人咧食嘢嘅時候咧，你燃燒嗰、那個卡路里啊，或者係脂肪個能力咧，亦都喺度喎。嗱，佢話咧，其實咧同你做運動嘅原理差唔多啊，小白。你聽完咧，你可能會覺得嚇點解會咁古怪嘅咁？因為咧，原來咧喺餐單裏邊咧，其實佢就係講嗰個碳水化合物嗰個比例咧算高。嗱，其實咧佢食嗰啲嘢咧係你望落去咧係都幾恐怖嘅。嗱，佢白飯就係每日都係食白飯啦。佢啲餸係有啲咩咧？例如係嗰啲咩吉列豬扒啦， 哦係咯， 面豉湯啦。 即係我其實全部都係我好中意食嘅嘢嚟嘅，因為我去嗰啲食吉列豬扒嘅鋪頭咧，其實因為佢個飯又係任裝噶嘛，去到嗰啲位咧，我真係我變咗飯桶啊！即刻。 唔係啊，但係咧你就咁望落去咧，你係唔敢食嘅嗰啲嘢，炸餃子啦。即係嗱，你諗下全部係日式嘅嘢喎，吉列豬扒頭先講。跟住係嗰啲好多汁嘅牛肉啦，咁、當然都有蔬菜啦，即係你知，其實真係好似日本餐咁樣咯。你嘅幻想，而你其實平時食開呢啲餐嘅時候，你都會感覺到頭先講又吉列又炸，咁其實都好多油噶嘛，咁都好多人驚啦。望落去嗰啲飯再加個比例，咁但係話咧，原來咧當人體進食嘅時候咧，嗰、那個體温咧就會上升啦。咁再加上你諗佢食咁多飯，咁即係話佢食一段好長嘅時間先食得曬啦。即係譬如可能你平時可能5分鐘、10分鐘已經可以排完個飯啦。咁跟住咧，佢就食好耐喎，因為佢要食10多碗飯啊嘛。咁佢食咗好耐啦。咁於是乎咧，佢呢個體温燃燒脂肪嘅能力咧，同埋嗰個時間咧又會長咗啦。咁、個身體就會處於一個咧長期可以消耗能量嘅狀態。咁佢話咧，原來即使嗰個食量增加咧，嗰、那個身體嘅消耗量又會隨之而增加喎。即係你食咁耐，佢就消耗咁耐，甚至乎可能佢一路再消化嘅時候咧，佢就繼續燃燒啦。因為你個體温唔會即刻下降噶嘛，食完飯之後，可能都仲會隔多10分鐘啊、15分鐘先下降噶嘛。咁佢話咧，所以就係因為呢一個過程咧，令到咧身體嘅體重咧就唔會話有啲乜嘢增加。咁佢第一日就反而係減咗呢個體重，咁佢冇解釋佢點解會真係減到。咁同埋佢話咧，佢都有講嘅，其實每個人嘅體質咧都唔一樣。即係嗱，譬如佢咁啱似呢個演員咧，就算食10多杯飯咧都冇事，甚至乎係有減磅添。咁佢只係話俾你聽個原理係 work 嘅，即係6:4呢個原理係 work 嘅。咁但係營養師都講啦，即係如果你每一個人嘅體質可能都唔同啦，甚至乎可能你個生活習慣唔同啦，你擺喺唔同嘅時間去進食，譬如可能真係你食到好夜，然之後食完之後即刻瞓覺嘅， 咁可能咧都會對呢一個嘅吸收咧都會有影響嘅。咁所以就即係雖然咧佢去研究咧嗰個藝人咧係成功嘅，咁但係畢竟咧佢都只不過係其中一個例子啫，即係佢唔係揾咗一班人去做呢一個測試。 即係嗰個基數未夠咯。我都想講，即係譬如好似有啲人係大胃王嘅。其实他们身形很多都是很纤瘦的嘛，这个都是因人而异啊。因为他们一吃进去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吃完饭通常的内脏都会很剧烈地消化，内脏的运动呢真的好像我们去跑步这样。我们跑步会出汗啦，其实有时吃饭都吃到出汗，是因为我们的身体里面呢是一个好像做运动这样去到高速呢燃烧消化那些食物嘛。咁内脏做运动嘅，咁嗰个位都要消耗 energy， 即系消耗啲能量噶嘛。咁但系真系因人而异啦。有啲人咧，可能佢消耗得啲肠咧系好似慢工出细货咁样嘅，咁佢咪做唔到呢个效果咯？ 系啊，嗱，不过咧，我睇完呢一个嘅报告之后咧，我又反而觉得咧，其实有一句说话就系啱嘅。啲人咪话咧，食嘢嘅时候咧要慢慢咀嚼，同埋即系尽量唔好食得咁急嘅。 系啊， 其实系啱嘅。因为咧，原来咧，你当你慢慢咀嚼嘅时候咧，你会分泌多咗口水啦，咁而口水亦都系会可以咧增强嗰个消化能力嘅、哦，即系原来咧，当你个口越干咧，你越快将啲嘢吞落去咧，你少咗唾液去包裹嗰啲食物咧，你嗰啲食物咧嘅消化同埋分泌就会越嚟越差嘅、 哦， 所以咧，如果你想佢分解得好啲，或者佢消化得好啲嘅话咧，其实系真系要食得慢啲咯，即系唔好咁急咯。 哦，咁啊啱啦，咁啊睇下。今日食饭嘅时候，大家试下食慢啲啦。不过我最觉得开心嘅就系听到哇，食白饭啊！原来我有好多餐都冇食过白饭。谂下今日 可以试下嘅，你食半碗饭，然之后你就食翻四分一碗餸咁样咯。 系啦， 都系死 嘅。要今日试下先，好，我哋晏昼一齐食啦，转头见。 好啊，好啊， 拜拜， 拜拜。 我系林慧，朝早无论系俾屋企人叫醒，还是系叫醒屋企人，我都会笑一笑。因为呢件其实是幸福的事。 神光第一线， 神光百科。 今天呢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火山，之前也有提过一点点，但是火山呢也有提过就是火山灰。火山灰之前呢又讲过少少嘅，因为火山灰点解危险呢，就是、因为佢当佢触碰到我哋人类嘅时候，其实火山灰呢系一种好高热嘅嘢嚟嘅，所以成日见到哇火山爆发呢要走啊走啊走啊走啊，因为一旦呢触碰到人体嘅支气管嘅时候呢，佢呢就好似会黐埋一齐咁样，令到我哋呢就好容易啊就会发生一啲嘅叫窒息嘅情况出现啦。好啦，咁不过呢都唔使话又驚得咁紧要嘅。咁我哋避开佢咪得囉，咁啊冇错啦。只要我哋成功避开咗佢嘅话呢，咁其实亦都不需要呢就太过惊慌㗎。咁相反啊，咁其实除咗火山灰我哋都系需要注意之外啦，咁其实火山本身嘅形成或者火山爆发呢都系一种呢我哋人类好想知道几时会发生嘅事情嚟㗎。火山爆发就系一种自然现象啦，原因就系因为地球入边啊内部嘅叫做熔岩物质啊，咁啊压力咧就由下低啊去到咧就系表皮嗰度，佢表皮就系地壳啦，嗰度咧就去到上升，压力抵受唔住嘅时候咧就会爆发啦。火山种类亦都分咗咧就系活火山、死火山同埋一种咧叫做休眠火山。几种嘅火山咁啊，其实咧，我哋见到啊，香港咧都一样咧会有噶噃。不过香港嗰个火山咧，相信都已经啊寿终正寝噶啦。咁啊，唔需要太过担心，都唔知系几多年之前咧先至系有啲活动嘅啫。咁但系地球上嘅火山活动咧，仍然都系属于频繁嘅。由于地球内部嘅温度同埋密度啊，亦都系唔均匀，咁啊变咗咧，成日啊地球转嘅时候，都会令到呢啲物质咧不断咁样去到流动，真真正正成为啊可以预测到边一度嚟紧会有咧就系地震啊，甚至乎火山爆发咧，科学家咧都好想知道咧完全佢哋嗰个嘅原因系啲乜嘢。咁但系火山爆发咧就肯定啊系会同地壳变动咧系有关嘅。 地壳嘅板块可能咧就会令到岩浆甚至乎地球内部嘅压力咧都会有所改变，咁啊从而咧令到嗰啲岩浆啊压力咧方向唔同咗之后，就揾啲出口位啦。出口位咧就系一个又一个嘅火山。所以咧，以前啲人未知道咁多嘅时候，就会觉得啊，原来火山咧就好似系吞噬大地嘅一个大嘅喷泉咁样，对佢咧就敬而远之。只要咧未来嘅科学做得更加好嘅话咧，咁啊相信咧就可以克服到呢一样嘢啦。好啦，今日朝头早啊，时间嚟到6:49啦，咁啊一齐听听今日朝头早嘅我哋由职场 QL 噶讲下呢啲 faction 噃，睇下同火山灰有冇关系先。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海。 早晨 ，Bobby。 嗱，随住而家今个星期咧，都系廿零度嘅气温咧，就即系话秋天来了啦。 系啊，真系好舒服噶，一早一晚嗰啲风吹埋嚟咧，真系凉浸浸噶。 系啊，嗱，我每年咧都会特登定一日咧去执衣柜咧，就系断舍离，清走一啲夏天嘅衫，然之后换翻啲长袖啊，同埋嚟紧秋冬嘅衣物出嚟嘅。但系咧，我发觉咧喺收藏嗰啲嘅衣物，无论系折啊、包装啊，定还是系储存咧，真系好高难度咯。 首先我想讲咧，你会定一日出嚟咧，你真系好乖嘅。咁我想问你，定完嗰一日之后，你做唔做到嘅先？ 我做到噶， 好劲啊！我同你啱啱相反嘅，我就必定系唔会定一日嘅。 嗯， 因为我系对于我嚟讲咧，我唔知道我真系好人马座嘅性格噶。对于我嚟讲咧，即系譬如我会定咗，我当我同你一样啊，我定29号咁先算啦。其实我暗砍我都知道咧，我99%我系做唔到嘅。 嗯。 系啦，即系我廿九号嗰日，我就谂出去，点解一定要廿九啫？ 不如30啦咁。 我今日好攰啊，我唔想执咯。即系我明知，其实明知噶，我真系需要清理个衣柜噶啦，真系明知天气凉噶啦，我真系需要攞翻啲长袖衫出嚟嘅。 嗯， 我系好衰嘅咯，但系我系好跳掣嘅，我然之后就会突然之间，我今日想清理衣柜、哦，今日得闲、哦。有几个钟，可能半日大半日时间，咁我就嚟噶啦。 嗯，咁意味住阿海咧，因为咧你不愁冇呢个新嘅秋冬衫着啊，所以你冇呢个迫切性要去清理个衣柜啊。 你替我嘅呢个包装真系好好啊， 系咧，几幸福你睇下你。 系啊，成日都有啲朋友帮我咧喺度包装件事咧。啊，你唔系懒，你咁啫， 你冇需要啫，系啊。 你多衫着啫咁，其实呢啲全部都唔系噶。我实在真系懒嘅，不过懒还懒啊，都真系天气凉咧，其实真系要注意，即系啲衫咧点样去清理个衣柜啦，啲收纳啦咁。如果大家有印象嘅话啦，我哋早前咧都提过，我自己分享咗一啲咧关于断舍离嘅心态，究竟我点样去选择边啲留边啲舍咯？系啦，咁当我哋真系经历咗呢一个心路历程啦，然后咧我哋今日真系要行动，好似芭比咁，到真系我哋去执衣柜嗰阵时咧，我哋啲衫咧有啲乜嘢？事項要注意啦，令到你啲衫可以 keep 得長久啲。夏天衫你塞完落個衣櫃，你夏季攞出嚟，你會覺得，喂，件衫都仲真係着得喎，咁樣咧，好尷尬嘅。其實呢一件事就係、是、有一啲嘅夏天衫咧，我哋唔好急住要收埋佢先。 嗯， 係啦，呢個就係即係我都成日分享呢個智慧，你就當係老人家啦。 嗯， 即係唔係嗰啲咩未食五月粽？寒衣都唔好入笼、 啊， 或者寒衣都不敢送， 系 系啦，呢、這个咧就系、是、由即系啲上一代咧传俾我哋嗰种智慧噶嘛， 嗯， 都啱用噶。其实咧，我自己都会叫留一手啊， 嗯， 因为其实香港嘅天气咧，我哋冻起上嚟都真系唔系好冻噶啫嘛， 嗯嗯， 可以真系留翻少少短袖衫喺你容易攞到嘅位置， 嗯， 嚟到去着。甚至乎咧，喺秋天咧、秋冬都好啦，我哋都可以做一啲 layering 嘅穿搭噶嘛。 嗯， 当我哋做 layering 嘅时候咧，其实你都可能需要一啲短袖衫啦，或者啲 T 恤啊呢啲咁样咧，嚟到去做你嗰种层次感。譬如呢两日嘅天气咧，我哋觉得咦可以加外套、哦，但我哋唔会着冷衫住噶嘛，系咪？ 系啊系啊， 都真系有啲热噶嘛。咁你可能就一件短袖加外套。咁你嗰啲短袖衫咪唔好盡情咁樣收埋佢咯，真係叫留一手咯，就可能要留翻幾件我嚟做一啲 layering 啦。 嗯， 係啦，咁呢一個就係我自己會覺得，譬如啲薄長袖衫啦，可能你都會係有一格咧，將佢收好佢。呢啲咧就係正正喺香港唔係好凍嘅秋冬嗰陣時， 你就常会着嘅衫，你就将佢摆喺一啲咧你好容易攞到嘅位置。 嗯，啱。 系啦，咁呢个就系、是、你方便你自己，唔好再买啊。 嗯， 因为咧，当你塞落个笼底咧，你就会觉得死啦！我想今日着件外套，但系我啲 T 恤收埋晒，攞唔到、 嗯， 你就会去买一件新啦。咁我又觉得好浪费啦。 系， 亦、都唔需要啦嘛。 嗯嗯。 好啦，咁第二样嘢啦，必须要注意嘅咧，就系话香港嘅天气咧，就算我哋入到去秋冬咧，虽然我哋而家 feel 到都干干地，我唔晒 hand cream 我都搞唔掂。咁、但系咧，香港都仲系偏向潮湿嘅，我哋嘅天气 系 要记住，唔干嘅衣物、唔干净同埋唔干爽嘅衣物，我哋都唔可以将佢立乱咁样收藏喺你嘅衣柜嘅深处。 嗯， 系啦，因为咧好可能咧，其实你咁样咧，会系令到你的衣物咧会变黄啦。 嗯。 甚至乎咧，就系会滋生细菌，所以你必须要将佢摆入你嘅衣柜嗰个深处，即系我哋讲紧你即系执衣柜嘅时候，当然就系讲紧你有啲譬如夏天衫啊呢啲啦，你塞入去入边啦。 嗯， 记住真系要保持干爽，呢样真系好紧要。 系， 如果唔系你下一季咧，你攞翻出嚟着嗰阵咧，你会发觉点有啲黄色点点，佢可能未必系毛啊， 嗯， 但系已经系菌嚟噶啦。 嗯哼， 嗯，咁你未必洗得啦，同埋会有阵味噶啦。 嗯嗯。 所以就真系唔好话薄啦，诶、件衫我着过，但系唔洗或者唔吹干唔干爽，我就塞落个衣柜，就唔好做呢样嘢啦。 嗯，我谂疫情底下咧，大家多咗好多考虑嘅，即系洗衫嗰个嘅频密程度应该会多咗嘅。但系咧，大家又可能会谂啦，啊，洗完之后咧，可能再摆入去衣柜嘅时候咧，会唔会反而咧唔够话，不如出年临着之前先洗咁好咧？ 系啊，我觉得疫情之后咧，大家对嗰个卫生啦。真系会注意咗嘅，咁所以真系喺你收纳衣物之前咧，即系都系即系提醒多一句咯。因为我哋就算洗完都好啦，香港啲天气好反复啊。 嗯， 你可能见今日好似好干爽，你来不及收衫咧，听日可能已经变潮湿噶啦，啲衫咧又湿过啊。 系啊系啊， 所以趁干咧，你就好收起啲衫佢啦。 嗯， 尤其是我觉得白色 T 咧，爱嚟衬外套咧系好好衬嘅。 系。 咁白 T 如果我哋咧将佢做一个收纳嘅时候咧，好多时攞翻出嚟咧，好容易变黄啊。 嗯， 除咗我哋之前讲过，可能系你洗衫嘅方法唔系好正确啦，亦都有可能咧喺你收纳嘅时候咧，你未做得更好。 嗯， 咁我哋点样可以做好啲咧？原来咧就系话嗰啲不织布袋啊。 嗯， 而家都好兴咧，好多环保袋咧都用啲不织布嚟做噶嘛。 系啊系啊。 系啦，我自己咧就会将佢清理一次先，因为嗰个不织布袋其实你都反复用咗好多次。 嗯。 同埋我用不织布袋咧，我就会好分类嘅。 嗯。 我会分得好清楚，呢啲譬如我系买餸，我就会呢一类我记住佢系装湿嘢嘅咁样。咁另外啦，有一啲不织布袋咧，我就记住佢我系爱嚟装衫嘅，系干身嘅，咁我亦都会将佢分类嘅。 系。 如果你要收起啲白 T 嘅时候咧，我就会建议你咧可以。将啲白 T 咧摆落去啲干爽干净嘅不织布袋里边。 嗯， 点解会咁样做咧？因为其实衫咧喺个衣柜嗰度咧都要透气噶。 嗯， 尤其是香港咧都比较潮湿啦，可能你都会摆啲防潮珠入去都好啦。咁我再稳阵啲咧，我会将啲白 T 咧入落去啲不织布袋里边。 嗯， 先至收起，因为咁样除咗你多一个 protection 之外咧，因为不织布佢都比较疏气啊。咁你会令到啲衫咧好似都仲能够透到气、呼吸到咁样咯。 嗯哼。 嗯，咁就会收纳得会比较好啲啦，喺白 T 嗰一方面。 嗯嗯嗯，最罩忌就系话惊佢出年攞翻出嚟嘅时候会变咗黄黄地啫。 系啊，尤其是你真系中意嗰啲，先唔好讲贵唔贵，我哋唔好讲价钱。有啲你可能买得平，但系你系中意嘅咧，你黄咗你都好心痛噶，即系真系好想再着，但系佢又好似好咧嗲咁样着出嚟。 系啊，啱啊，啱啊。 系啊，咁另外就唔好放喺纸皮箱。 系。 嗯，我哋有時香港人好中意嘅，即係貪方便啊嘛，同埋覺得個紙箱都仲好乾淨啊，唔好嘥咗佢啦，就攞嚟收納你嘅衣物。記住啦，如果你話我係搬屋嘅啫，純粹你可能好快你已經會 unpack 你嗰個紙皮箱嘅嘢咧，還 OK。但係如果你諗住係長期我嚟放衣物嘅咧，記住千祈唔好放喺紙箱。係係啊，因為紙箱咧，佢實在咧嗰個吸濕力太強啊，會索水啊。 嗯， 你话我唔整湿佢咪得咯，我唔会特登倒啲水落去，但系又系嗰样嘢啦。香港嘅天气咧真系比较潮湿噶， 系 系啊，所以你嗰啲纸箱你会发觉，点解有阵时佢会有一笪水渍嘅，我都冇整湿过佢，其实都系即系啲潮湿嘅天气咧，令到你嘅纸箱开始会发霉啦，会黄啦，会开始烂啦咁样，变咗如果你摆衣物喺里边咧，其实你嘅衣物咪亦都会同样发生咁嘅情况咯。 嗯。 嗯，所以即今日就系分享，即大家对于秋冬衣物一啲收纳嘅

唔知道会唔会落雨呢？ 会。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会。 你点知噶？ 因为我听咗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准备出门口嘅朋友，梗系要黐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啦，因为我哋有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哇，好开心、啊，好激动、啊，拍埋台、啊。 朝头早嘅时候，梗系话俾大家听，而家系要精精神神啊， 冇错，非常欣赏你啊，小白。 系咁啊，出边嘅交通情况，我哋要快啲同听众讲啊，可能佢哋赶紧时间出门口啊。 好啊，咁啊，好开心咧，就啱啱中交通意外清理好啊，就系、是、咧较早前噶啦，喺清水湾道去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咁大约喺几分钟前就清理好咯，咁但系而家仲有车龙噶，排到去顺利村对出，咁再讲多次啦，就系清水湾道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咧就清理咗几分钟啦，咁而家车龙咧排翻去顺利村嘅，咁隧道方面咧都系公主道过海啦，去到康庄道桥面，将军澳隧道出观塘排到电话机楼，咁而路面方面咧就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啦，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嘅，咁另外新界嘅天水围天影路咧都讲咗好耐嘅紧急维修，咁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仍然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咯，咁港铁巴士路线 K76仍然系要改道行驶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系咁啊，留意住啲改道啊吓，咁啊虽然冇人想嘅，咁但系你如果唔知嘅话咧，咁啊其实又系搞到自己嘅。 系啊，因为每日都要点解提醒大家咧，因为好多想搭巴士嘅朋友话，咦唔知道今日开翻未噶嘛，咁所以一定要再每日都提一提大家咯，几时开翻 啊？啱啊，等自己有个预算啊嘛。 冇错啦，咁啊小白前日咧咪葵涌道天桥咧有中交通意外咪牽涉到電單車嘅，我發覺依排好似交通意外都有電單車牽涉到嘅，咁、其實揸電單車的朋友真係要小心啲咯。你有冇揸過電單車或者坐過電單車？ 我喺外國有電單車嘅經驗嘅， 我有揸㗎， 係啊，咁但係喺香港咧我就冇啦。我真的覺得香港條路是太過窄了 啊！依樣嘢係我都覺得好驚。 同埋咧，我即係以前有揸過電單車的經驗，我就係覺得一每逢去到啲大少少嘅車咧，即係唔好話普通私家車，一大少少，譬如可能嗰啲輕型貨車行過咧。我真系觉得架车咧系会飘啊摇啊，我真系有啲惊。始终系啦，由细到大成日都话咩嘛，人包铁啊嘛， 系啊， 电单车 好危险啊。同埋咧，啲大车经过咧会心离嘅感觉。 离离啊！ 我就唔识揸电单车，但我坐过后边啊嘛，哇，真系好惊啊！我坐过一次我就唔敢再坐，个感觉好似冇嘢包住自己啊。 系啊。 是啊，好真空啊！ 是啊，同埋个速度都好快嘅，其实电单车，因为汽车嚟噶嘛。 是啊，所以其实揸电单车嘅朋友咧，头先我上运输署网页咧，佢都睇咗好多守则嘅，其实大家都可以望一望咯，咁啊避免再发生意外啦。同埋最我觉得佢讲得最啱嗰句就系、是，其实揸电单车嘅人咧，可唔可以着啲浅色啊，或者系反光荧光衣服咧，比较容易俾人睇到咧？ 嗯，啊呢、這个真系要啊！其实我有喺马路上面咧驾驶嘅时候咧，有啲电单车司机咧，佢真系要俾个 like 佢啊，即系佢无论系个车。速啦，定还是佢揸车嗰个品格咧，你都觉得非常之一流啊！即系嗱，转线佢会打灯啦，打灯之余咧，佢仲会左右个头咧望一望先嘅，即系佢唔系打咗灯就喂打完指意我电单车我要行过嚟咁啊，你一定要让，即系有啲司机系咁嘅态度嘅。咁但系佢哋咧，我见过有啲唔系嘅，打完灯之后咧，自己再左右两边望一望，睇下会唔会自己一转线系影响到其他车啊，或者会唔会有啲车拱紧上嚟啊？而且佢哋身上边咧就永远都系着住一件反光衫嘅，咁令到咧无论系朝头早啊，或者夜晚嘅时候咧、其实都好容易睇得到佢嘅。 系啊，因为你远睇，如果黑夜晚黑仲危险嘅，好似一嚿嘢咁样，都唔知系乜嘢，完全睇唔到黑掹掹。所以其实我觉得一定要着反光衣服咯。 啱啊。 咁啊，其实喺度提一提各位揸电单车朋友啊，你既然自己揸住个电单车咧、真系要最好就睇一睇运输署嘅守则，保持一个安全啦、系咪先？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平安安。 系啊，最紧要就系呢句命仔同健康自己嘅。 系啊，虽然你揸电单车系唔会挤塞，系好快脆左捐右捐咁样过，咁但系。都是危险的，真的要好小心。 是啊，咁啊，多谢 Didi 的提醒啊，唔该晒。咁啊，天气方面咧，睇下 O 有啲咩提示啦。早晨啊 ，O。 喂，早晨，小白，早晨啊，咁多位晨光的听众朋友，今日的天气咧，一本半，点样为之一本半呢？嗱，依家喺广播道的天空嗰度咧，望上去咧。一边就蓝天白云、一边咧就阴天、哦。 哎呀，唔通如果天空要下雨？ 系啦，咁啊真系唔知点估啊吓，估上又得，估落又得，估晴天又得，估阴天又得。 系啦， 咁啊天气有阵时好难预测嘅。不过有一样嘢咧，今朝早透过天气呢个环节系不争嘅。喂，咁啊大风咗好多啊，系咪有季后风啊？ 冇、啊，王菲又未出嚟、 啊。系咩？好似好大风咁样、啊，哇！真系要～ 加啲磅先啦，如果唔系真系吹喐我。 你贵人出门啊嘛，梗系有风噶啦，系咪嗱？又有风，又有阴云，因为有啲咩啊？又有雨啦啊！你 O 神嚟噶嘛？而家 我中意阿小白琴日做节目讲嗰、那个 咩啊？ 阿叔到咗呢个年纪，有啲咩风浪未见过啊？咁样，我有阵时呢一句咧，都真系有啲心灵慰藉噶。你有阵时拍拍心口同自己讲一句咁嘅嘢，有咩难题解决唔到啫？有啲乜嘢未见过啫？系咪先？你跨过佢咯 ，overcome 佢咯，系咪先？ 啱啊！呢啲就啱听。朝头早听到呢啲嘢咧，即系令到个人起步嘅时候容易啲啊！今日 冇错冇错，咁啊详细天气交翻俾小白讲讲佢。 好，咁啊快啲翻入嚟一齐做节目啦吓，唔该啊。咁啊出边嘅天气预测方面，大致多云，早上有一两阵嘅骤雨噶，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嘅气温大概27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咁啊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啊，明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咁啊下周初咧就部分时间都系有阳光噶。而家出边室外气温啊25度，相对湿度79%，不过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咧就属于中挺啦，都系属于4嘅，咁啊一般嘅啫。今日朝头早嘅时候，咁啊，梗系一齐上下晨光大学呢堂先啦。 晨光大学 今日嘉宾有资深经理人 Jerry， 早晨 Jerry， 早晨 Barbie。 嗱，之前我哋嗰两集咧就讲真人 show 啦，都多数系喺一啲观众嘅层面，即系点样去感受呢一个 show 咧，真定假咧？有几多真，有几多假咧？喂，其实我反而都好想知道下咧，其实喺艺人嘅角度或者啲参与者嘅角度咧，辛唔辛苦噶啦？ 系咪先？你信咗我未先？ 我信咗啦，已经。我翻去煲完之后，我相信啦，而家 信咗啦嘛，信咗真人 show 大部分嘢都系真啦，系嘛？系啊，真系啊，真系嘅。我理身先啦，我冇做过真人 show， 所以我肯定我讲嘅嘢系中肯嘅。至于咧，参赛者嗱，参赛者都有好几种啦，有啲就真系素人啦， 系啊， 有啲就系真系 已经 出咗道啦，有啲甚至乎系偶像或者星啦。真人 show 好辛苦， 辛苦在咩咧？ 好 时间长。 嗱，時間長唔會分開拍， 嗯， 差唔多日日都有你份嘅，唔滯嘅。特別係咧，如果係嗰啲淘汰賽式嘅真人 show， 嗯， 就更加啦。甚至乎你係嗰啲咩戀愛節目都係會淘汰賽㗎、嗯嗯嗯。你開頭可能係一個男仔揾四個女朋友，有四個女仔做女朋友，或者四個男仔做男朋友咁樣。 嗯， 開頭四個啫，後屘剩翻兩三個㗎啫嘛。 係， 即係一段一段咁樣。 咁、嗯、 拍攝嘅時間一定係長，仲會係連續。你嗰個精神嘅狀態咧、嗯，其實係冇得扮嘅。我成日都講啊，真人 show 點解另外一樣咁精彩嘅就係話，其實一個人係好難長時間去扮演一個性格出嚟嘅。 嗯嗯， 就係所以睇下睇下咧，你都能夠喺真人 show 入邊咧，略略都睇到某一位藝人或者某一位人士嘅嗰個性格咯。 嗯， 啊，即係當然啦，如果佢話佢真係好好戲嘅，可以廿個鐘頭都可以 hold 住、戳住嘅，咁佢好嘢啦。 嗯， 第二難咧就譬如我講下嗰個叫做嗰啲比賽嘅，譬如歌唱比賽咁啊，有歌有舞嗰啲啦。我哋香港近年都嚇、啊、都有兩個特別大嘅啦，係咪？大家特別係嗱，初始階段嗰啲咧，自己去參加、自己去搞嗰啲就唔計啦。去到中段開始，甚至乎中尾段，你覺得你去到個比賽嗰陣時，剩翻可能係十零廿個參賽者，你哋有你作為觀眾，你有咩期望啊？ 應該會精益求精咯。 係啦，已經應該點都有翻咁上下啦。 係啊， 就算佢唔係唱歌唱得最好聽，你都 expect 佢唔好走音啦。 係啊， 或者個表演係會。好有安排啊，件衫又靓啊，妆又靓啊，有晒舞步啊，各样各样啊，即系总之一个完整嘅表演。 系， 哪怕其实你谂翻转头，佢参赛者嚟嘅啫。 系啊， 即系你突然间将阿天王天后嘅 standard 系降咗落去俾一个参赛者做，系咪先？我都系， 系 嘛？我唔会睇话，算啦算啦，新人算系咁啊，新唔会咁样谂嘅，系嘛？你期待一个表演嘅。你知唔知佢哋有几多少时间去练嗰首歌？ 三几日啩？ 真系三几日咯。 系咯。 喂，咁你谂下，我而家要呢个参赛者又唱一首佢从来未唱嘅歌，甚至乎未听过嘅歌、 嗯， 一个新嘅音乐嘅编排、编曲 arrangement，、 嗯、 新嘅舞步，着住一件从来未着过嘅衫，基本上佢嗰个表演系喺个地球上从来冇出现过嘅。 系。 你有三几日时间去完成嗰样嘢， 你仲要系嗰三几日，你系咪真系由朝到晚练先，定系三几日里边嘅两个钟先？ 咁又结果咪就系要由朝到晚练咯。 系咯。 咁你谂下啦，如果你一路走得好远嘅，你个个礼拜都去比赛去唱嘅，你谂下嗰件事系唔系一件简单嘅事？我知道呢个世界其实做乜嘢都难嘅，所以我只系想讲，即系分享一下俾大家听。呢个世界做乜嘢工作都难。做藝人嗰份工作亦都唔係特別容易，即係唔係話出嚟誒唱歌啫嘛，好容易啫，出嚟笑下咁樣著件靚衫唱歌，其實好難。頭先我講話嗰啲係新嘅參賽者，哪怕有其他嘅唱歌比賽節目，係啲已經出咗到甚至乎大聲。你冇諗住一個歌星，嗰啲咩歌都識唱啊？即係你係咪先？嗱 ，Barbie 你自己唱歌你知啊？ 梗係唔會啦！ 你唱開嗰個歌路嘅歌，我突然間叫你唱首，可能你從來冇唱過 rock and roll 嘅，我懟首 rock and roll 俾你唱啊！你直情係哇死啦點啊咁樣嘅咩？啲 pitch 係點㗎？ 自己把聲應該點樣扭先唱得到咧？咁 即係其實係難嘅。咁變咗其實喺佢哋嚟講咧，個壓力就好大啦。點解個壓力好大咧？因為嗱。电影、电视剧嘅作品，甚至乎微电影啊，哪怕咩都好啦，唔同、哦。喂，我今日咧要扮一个飞仔嘅形象，或者一个做一个医生，或者做一个可能病人。咁大家会知道，哦，今日咧阿 Barbie 呢位演员就扮演一个病人。 系。 咁我唔会冇咁容易标签咗你啊。但系喺真人 show 入边咧。我哋就會好自然對號入座，呢、這個真係 Barbie 嗰個人嚟噶。咁變咗，如果拍得唔好嘅時候咧，你就梗係唔 happy 啦。導演會點啊？我就係要呢啲咯。 好睇啊嘛，呢啲反應。 好睇啊，爆啊！即係通常都係你最 醜樣， 最係啊， 最落魄、 啊、 最失魂嘅時候。 係啦、啊，你講曬，形容曬啦，形容曬出嚟啦。嗰啲，但係咁啊，今時今日嘅嘢，你一出咗街，永遠都會喺。个网度 系啊，以后一打呢个艺人个名字就系出呢啲样咯， 系咪啊？咁其实呢啲会令到嗰个艺人，其实究竟去唔去参加呢真人 show， 有好多人嘅考虑就喺呢度咯，系咪？以往你认识嘅嗰个艺人，佢就系咁样嘅形象，你突然间拍电影唔同啊，拍电影系一个角色嚟嘅啫嘛，但系真人 show 人哋真系会当咗你系咁样， 系 咁，所以咧就呢啲就真真正正你有提过几次嘅所谓。偶像包袱或者就唔系话因为佢哋太顾及佢哋嘅形象，而系做呢样嘢嘅时候系好容易将佢嘅形象变咗一样，其实根本冇人想将佢摆出嚟嗰样嘢咯，系嘛？咁所以咧就不论系星又好，不论系素人又好，参加呢啲真人 show， 其实当然亦都系一个俾大众认识你嘅最好机会啦。但系我真系想借住呢个机会分享嘅意思就系话，其实做呢件事。绝对唔简单， 好有难度。 绝对唔简单，所付出嘅努力，讲一句讲晒啫嘛。下个礼拜 Jerry 你要上台表演唱首歌俾你屋企人听，我都会日以继夜咁样练啦。但系我都系家儿仔拉啲人听我唱歌啫。但系你谂下，如果我哋下个礼拜我话俾听 ，Barbie 你要上台，喺成千上万嘅观众，永远都会留喺呢个网度流传嘅。你谂下你嗰个压力几大？ 系啊，又要平衡翻即系自己本身嘅压力控制啦，自己嘅时间管理啊。你估真系净系做呢件事嘅咩？可能好多其他嘢做啊嘛。越红嘅人就越忙啦。 冇错啊，咁、 啊、 所以就好多时啊，因为我都有我管理嘅艺人咧去参加呢啲比赛嘅。咁好多人其实佢哋唔想去参加嘅第一下就会觉得第一句问我咯，点解我要参加？咁虽然我唔系好叻而家，但我都唔系好差啫。点解我要做呢一样嘢？咁可能好简单啦。哦，如果你已经系一个艺人嘅，咁有钱噶嘛？咁你话喂，但系我有钱啫，我系咪要真系要去做呢一样嘢咧？其实就系好多当中我讲嘅考虑咯。咁但系好多咧，大家观众睇唔到嘅咧，就系 behind the scene， 佢哋要为咗录嗰个节目所付出嘅咯，系真系一个日一日廿四小时系唔够用的，真唔够用。因为点解啊？你首歌唱唔好，你都系要嗰个时候录噶啦，即系唔会话哦，你未练好啊，我俾多一个礼拜你啊，冇噶冇噶冇呢间嘢噶。总言之，喂，今日礼拜二系嘛？礼拜五朝头早十一点钟 call time， 四点钟开始录噶啦。你就而家开始倒数紧样噶啦。 系 啊，究竟你去揾边个老师，揾边个排舞，揾边个帮你整呢整路？咁但系其实你仲喺个真人 show 入边噶，你仲有好多嘢要兼顾。 咁所以真係不簡單。 我哋下次再睇呢啲真人 show 嘅時候，可以多一份欣賞呢一啲真實嘅努力啊嚇。 我絕對係㗎。 嗯，好啦，唔該曬 Jerry。 Thank you。 晨光第一线的林慧，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啊？晨光大学啦，麦斯巴比 Miss Lam Lam， 林慧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林慧，或者叫我芭比都得。 早上的七点二十五分啦，继续回到你晨光第一先。 系、啊，小白朝头早除了听到咧赞美的说话之外咧，仲想收到礼物、啊。做人是不是太贪心啊？咁样 唔系贪心是人类搏杀的原动力啊！ 系啊，喂，仲要咧，如果你的上司或者老板送礼物俾你咧、啊，其实倍添一个鼓励性、 啊。梗系啦，你想唔想老板送礼物俾你？ 梗系想、啊， 梗系想啦、啊，我哋都好想 嘅、啊。系啊，如果你老板系明星啊，更加好啦。 系 讲紧乜嘢咧？就系奇洛里维斯啊吓，咁啊拍摄呢个电影啊《John Wick 四》嘅时候嘅摄制组人员咧，一齐入咗巴黎嗰个五支火柴嗰个手表铺嗰度咧。咁我每人一隻先，唔好讲咁多咁样。即系咧， 佢好似五隻都系一模一样添。 系啊，荷里活嘅叫做片组嗰啲人啊，全部啊都即刻话喂。不如轉過去跟奇洛里維斯拍戲啦，因為嗰隻手錶都價值不菲嘅，大概十萬、十一二萬港紙，好似正價咁樣。咁你五隻即係五十幾萬嘅咯。 係啊，佢真係帶大家入去就嚟㗎， 就碌卡就五十幾萬。因為點解？話曬奇洛里維斯喎，唔係奇洛里維 A。唔系奇洛里维 B， 系奇洛里维 C 啊，系咪先？咁啊，喂，原来睇翻咧，翻查翻历史咧，奇洛里维 C 咧喺廿二世纪杀人网络嗰度咧大卖之后咧，已经啊向佢帮佢做替身嘅演员咧、每人送咗一部咧哈利嗰啲电单车啊！ 哇！ 喂，嗰啲电单车， 嗰啲唔系普通嗰啲绵羊仔嚟 噶， 系啊，好巨啊嘛，嗰啲电单车， 系啊，好威、啊，嗰啲揸出嚟嘅时候，嗰、啊那个声音咧震到人嗰啲心脏都卜卜跳、 啊。我觉得哈利嗰啲电单车咧，冇、咁容易有咩啊，即系叫做意外，即、系我自己觉得， 因为大家 因为太嘈啦，因为太嘈，嘈到一个喂喂，啲喺下边 隔离咁样， 已经喺隔离啊，你听声都知道，有阵时喺嗰、那个西九龙嗰个快速通路，我自己屋企都会听到有啲超跑经过。除了听到超跑行过咧，就是听到呢啲 系零零舍舍容易听，因为佢仲有一种嘎嘎嘎嘎嘎咁嘅声噶。 系啊，佢系即系与别不同噶咁样。咁啊，事隔二十年啦，其实李维斯咧又再次被发现，咁啊送礼物咁样啦。嗱，即系今次送礼物嘅事件咧，系为咗鼓励咧同佢一齐拍摄嘅团队啊咁样。喂，奇洛李维斯咧唔系单送礼物啫，嗱，当然礼物背后嘅价值，我哋都觉得开心啦。 系啊，梗系。 朝头早老板同你讲话，喂，小白你做得好好啊，送个五支火柴嗰个手表俾你。 系， 喂，你真系笑出来啦，系咪先？有阵时 annual dinner 都未必有啲咁高尚嘅礼物可以抽得到啊，即系我讲嗰啲私营嘅公司啊， 直头觉得。是肯定的，这个是。 是啊，除此以外呢，其实心意更加大。咁你其实李维斯更加细心地呢，在个标的背脊呢刻了工作人员的名 字。非常好喎、 啊。是啊，更加写了 thank you 咁样。他是这样的，譬如那个工作人员叫 Jeremy 咁样先算。Jeremy,thank you 咁样。跟住就打返自己其实李维斯的名字啦。跟住就John Wick 4啦 ,JW4 啦 ,2021 咁样。哇，第一有宣传的效应。第二，亦都確定咗奇洛里維斯應該係一個幾好同埋幾細心嘅老闆， 寫埋名字又唔使驚佢哋舉咗上去。 第三，隻手錶嘅價值亦都會升值，係咪先？即係擺兩擺啊，十萬變十五萬，十五萬變廿萬，係咪先？簡直係幫啲劇組人員咩存緊錢啊！ 即係其實話俾我哋知道咧，做一個好嘅老闆，唔係一個價值問題，係心意嘅問題。 冇錯， 即係你對員工有冇心咧？你有心嘅，員工又會有心幫你打工啊嘛。 今日是10月28日星期四，农历9月23，适宜祭祀，如是勿取。 清楚，要小心小心， 不用过分担心。今日忌嫁娶、开市、安床、掘井。 知道啦，总之要小心， 轻松啲就会开心啲。今日都系世界男性健康日， 无论男性定系女性，我都会留意多啲健康资讯噶啦。 一日之计在于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话，将会同东南亚的盟友站在一起，捍卫海洋自由、民主、人权和法治。拜登出席东亚峰会视像会议的时候说，美国对中国在台湾海峡采取的胁迫行动深感关切，亦都会为新疆和西藏的人权和香港人民的权利发声。他同时宣布，美国会同印太伙伴就区域经济框架展开讨论。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说，他在东盟系列会议上提到香港和新疆的人权状况，亦都提及台湾海峡和平和稳定的重要性。日本政府说，岸田表明东海继续有侵犯日本主权的活动出现。中方多次批评美国等少数国家罔顾事实，在涉疆、涉藏、涉港问题上编造谎言，借人权问题干涉中国内政。美国新墨西哥州警方继续调查影星艾力保云在拍摄电影期间发生的道具枪致命意外，至今未有人被捕或者是被起诉。警方说，有人将武器交到艾力保云手中，武器能够正常运作并射出实弹，杀死女摄影师哈钦斯并击伤导演苏泽。 警方找到三支枪和500发的子弹，在这批的子弹当中混合了相信是实弹。警方又证实在枪支交到艾力宝云手中之前，有两人处理过这把枪，包括女军械师李德和助理导演霍尔斯。被问到是不是有人可能面临刑事指控，检察官强调不排除任何的可能性，但目前下结论为时尚早。一名26岁男子涉嫌尾随一名女子回家，被控游荡罪，今日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星期一凌晨，一名24岁女子回家的时候被一名男子尾随，她去到位于天水围的住宅单位。警方调查之后锁定涉案男子，前日在天水围一个公共屋邨单位内将她拘捕。西甲的巴塞宣布解雇教练朗奴高文，球队上场是一球不敌华力简奴之后，球会在社交网站公布消息。巴塞表示感谢朗奴高文为球队作出的贡献。巴塞目前在西甲十战得15分排第九，落后榜首的皇马6分，而在欧联分组赛先后是惨吞拜仁慕尼克和奔菲加三蛋。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再同你讲多次咧，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交通意外已经系清理好大半个钟噶啦。咁但系一带咧仲系挤塞，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井栏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咧就排到飞鹅山道噶，就系龙翔道系清水湾道落翻去龙翔道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排到去新清水湾道近住井栏树，旧清水湾道嗰边咧排到飞鹅山道对出。在长沙环道有水管急收，去美孚方向近住兴华街的中线是需要封闭。咁另外天水围的天影路咧就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的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油荔村，狮子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嘅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喺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去到宝林路近住安秀道。咁喺新界方面，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嗰段行车缓慢，车龙排到去泥围对出。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车多，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行政长官发表了2021年施政报告。在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选举制度下，香港回到一国两制的正确轨道。香港会继续发挥独特优势，发展经济，推进中部水域人工岛和北部都会区发展，彻底解决土地和房屋问题，齐心同行，开创未来。2021年施政报告。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好多嘢唔觉唔觉，慢慢就形成。 一天到黑忍受，渐渐痛。 人的好随着时间慢慢变成相反，对方慢慢开始冷待你。这种慢慢日积月累亦都将爱转化成恨。Jace 今次就是要将当下的恨演绎出来。 一切再不保留，痛快散走，无言爱已失救。 作曲 KW 朱敏熙，填词陈耀心 ，KW 朱敏熙，编曲苏道哲 Nick Choi， 监制冯汉铭。上榜三星期，今个礼拜上升三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一位，陈海荣《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谷子乔作为新星嘉许大使，传授美甲行业必备的冧客技巧。 咁整完之后点样赞佢靓咧？最紧要系， 一话衬衫好容易，一系话日日睇都唔会厌，都系嗰几套。 香港电台第二台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全力支持，展翅清洁超新星黄天怡、方子豪、阿摄。 逢星期三下午三点至五点，三五成群一齐听下属于谭安婷嘅展翅故事。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 早晨啊！ 时间嚟到早上七点三十八分啊，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78%。咁啊，今朝想讲下一啲营销嘅策略嘅。咁攞一间铺头嚟做例子啦。咁啊，就系嗰一间老牌嘅瑞典家私店啊。我记得咧，我读书嘅时候，即系读嗰啲 business 嗰啲商科嘅科目嘅时候咧，都几常即系阿 Sir 会攞呢一个嘅公司出嚟做一个。 即系嗰个姨妈家私啊嘛， 系啦系啦系啦，因为其实佢都算几成功嘅，即系做呢个营销策略嗰方面，同埋都几多新嘅点子啦，即系同埋佢唔同地方亦都有佢哋唔同嘅一啲特色咁样样啦。咁之前咧，我记得我试过提过咧，就系话以前咪好兴其实而家都兴嘅 breakfast in bed 嘅，即系啲人好中意喺张床嗰度食早餐噶嘛。咁譬如你去酒店咁样，你都会叫 room service， 咁跟住咧就喺张。床我食早餐好似好叹咁啊，打下卡啊咁。 其实我唔得嘅，我会胃痛。 我记得你哋话怕整污糟系咪啊？ 系咯，即系虽然唔系自己地方，又怕整污糟，同埋细个咧，我太懒啦。阿妈话如果你喺张床嗰度食嘢咧，你会胃痛。佢讲完之后咧， 即系 每次喺张床嗰度食嘢咧，都会胃痛。 你唔系瞓喺度食啊？你坐喺度食啫嘛，冇事噶。即系你瞓喺度咁样就话啫， 你张床梗系瞓喺度噶啦。你坐喺张床，不如坐喺 sofa。 咁你 breakfast in bed 系坐喺度，跟住有个盘喺个大浪嘅大髀度， 即系晾一晾高条腰咁。 系啊，但系我觉得嗰个状态唔舒服啊。你坐喺度，其实又要挺直，有盘膝咁样坐，跟住你晾到好少咯。我期待咁样挨喺。 我觉得好浪漫啊！呢件事唔知 点解。O K 嘅， 系啊， 好 你都系浪漫主义者 噶， 你都 O K 系嘛 ？O K 好 O K 噶，唔系。嗰種係嗰種好 好慵懶嘅感覺，係 慵懶慵懶係慵懶 啦。 總之係好似一啲二世祖 等我幫你打電話俾啲二世祖問下， 你 係 咪 咁樣生活㗎？ 咁嗰陣時咧，之前就有試過話呢一間家私鋪咧喺外國有做過呢一個 breakfast in bed 嘅活動嘅，因為佢哋有好多床啦，好多家私啦，而平時已經好多人咧坐喺度同埋瞓喺度㗎啦嘛。 食嘢啊，仲要 唔係啦，平時就冇嘢食啦，即係同人哋行下就會瞓咗喺度㗎啦。 你講緊喺床食早餐，同埋你講緊呢間呢個家私品牌咧。我真的曾經試過咧，喺佢嗰度買咗一個就係專係喺床食嘢嗰個盤， 係係係， 就我嚟佢好細一個盤啦，好似一個 我知啊，最後用咗幾多次啊？ 跟住有兩隻腳屈落嚟，就晾喺個大髀上。 睇嚟你真係中意喎， 係啊！ 你唔中意啲嘢，你唔買喎。你見你覺得哇，呢個正喎， 呢個正喎，即刻買咗啊！嗱，唔用啊，可以摺翻埋兩隻腳一塊板咁， 收納方便，收納 晾喺度，用咗 nice design 三兩次到啦。用咗三 兩次， 點解啊？點解啊？ 因为其实你第一样嘢要做嘅就系你都要落床整咗个早餐，你先可以上床 上翻床跟住。 咁但系你喺床上边食早餐嘅精髓就系你连床都唔使落就可以食嘢啊嘛。 唔系我以前有试过 service 都系噶，叮当小姐咁 你都要落，唔系佢可能推入嚟， 佢推入嚟啦，再帮你放。好似醫院喎，我唔得咧，我總之真係唔得咧。但你哋講到好浪漫咁樣，我跟你哋行一轉啦。咁樣 人唔同嘅，係啦。嗱咁所以其實佢咧都幾多呢一啲嘅即係點子去到 sell 佢哋自己或者做一個嘅形象建設嘅。咁譬如你話講翻喺香港咁樣啦，佢都有好多即係好大型嘅鋪頭，咁大家一諗咧就會覺得啊迷宮式嘅，即係你入咗去咧，好似一定要行到尾先行得翻出嚟嘅。 唔一定㗎， 我知中間其實佢有啲逃。生位嘅， 永遠唔知喺 邊。你可能會 miss 咗，因為好隱蔽。但其實佢有一啲 shortcut 咧，你係可以走翻出嚟嘅。咁同埋咧，好多人而家去咧，其實唔係淨止係買傢俬嘅，佢就會即係去食嘢啦。因為原來其實越整咧越多，佢有堂食啦，亦都有即係就咁企喺度好快嗰啲叫做外賣嘅 booth 啦，亦都有去嗰個超級市場啦。其實我自己咧覺得佢個超級市場咧係越賣越多嘢嘅。佢有啲冷凍嘅食品啦，譬如有啲甜品啊、肉啊等等啊、罐頭啊咁嗰啲咧，其實都好林林種種 嘅。咁我真係好耐冇去過啦。我對上一次去咧，沙田嗰邊都仲係仍然只係得餐廳，即係都未至於有你正話講個超市嗰個。 有啊，佢就係喺走嗰個位咯，就有一個超市嘅位嘅。 有幾個雪櫃咁樣，即係賣翻佢啲肉丸。即係點解你唔喺嗰度食啊？一可以翻屋企都食咯， 但我冇嘢煮，入去買翻個煲啦， 其實乜都係乜都齊，佢連個醬咧，我都試過買過，佢其實係 肉丸醬， 係啊，即係啡色嗰撇啊。 我以為你話甜嗰撇， 嗰撇甜嗰撇，當然佢有 un jam 咁樣俾你買走啦。但係啡色嗰撇即係煮個汁咧，其實佢有得買粉嘅，即係佢係一包粉。咁然之後你翻到去咧，就加啲水，唔知加多少少嘢咧，咁煮一煮咧就會變咗平時你喺佢嗰度買現成嗰個。嗰個汁啦咁樣，咁原來咧，即係講翻佢個營銷策略，點解佢要即係賣賣下傢俬，又搞到咁多餐廳啊？跟住仲要佢啲嘢食咧係好平，同埋好有心機搞嘅，佢唔係 hea 搞嘅，佢間唔時咧就南瓜味雪糕，間唔時咧就豆腐味雪糕咁樣，仲要好平啦。咁佢咧就話原來咧有都幾多客啊，差唔多係五成嘅客咧去完食完佢啲嘢，即係因為吸引啦，或者覺得平啦。咁跟住咧就會入咗去購物嘅，即係佢有一啲數據咧去到支持佢。 即 係 杯雪糕抵玩，譬如5蚊、10蚊。 係啦，我特登上到去食完杯雪糕，不如行個圈啦咁樣。即係呢啲客咧都有五成嘅。 即係我食完個意粉，不如入去買個衣櫃啊！ 系啊，系应该话食到咁饱，不如行下啦，咁样就入咗去佢哋嗰个地方。 但我可以行下边嗰层或者行其他铺头噶嘛，我唔一定要行佢噶嘛。 咁都系嗱，咁所以咧，我又谂，可能佢个超级市场就因为咁啦，佢可能整个好平嘅热狗出嚟，咁话哇，即系咁平，好抵食咁样。咁跟住咧，你就會見到隔離嘅超級市場咧，就有佢嗰啲香腸賣，而佢啲香腸咧，同你平時喺超級市場嘅香腸咧，又真係有啲唔同喎。 咁你都係買嗰個超市裏邊， 但冇話買個衣櫃， 係咯， 係。 咁所以我都唔係好明㗎，其實去到呢一度， 個邏輯係啊，橫掂都係啦，不如買個衣櫃翻屋企。我屋企有個衣櫃㗎，咁你平時你去可能去完打完邊爐啊，打邊爐幾好食喎，不如買架車啦咁樣。即係你唔會個邏輯諗唔通啊。 喂，不過咧，即係我覺得呢個叫傢俬鋪咧，其實都幾創新，過去咧都有好多唔同食品啦，即係推出啦。不過我覺得咧可以再創新一啲，就係咧搞一個咧 speed dating， 就係喺佢個傢俬鋪嗰度。因為點解咧？其實我發現咧好多時候，我同你啲年紀入去真係買個衣櫃啦，即係買啲窗簾啊咁樣。但係好多情侶拍拖咧都中意行呢個傢俬鋪，點解？因為有未來嘅一個憧憬啊！我哋第時屋企點樣？明明咧係著緊校服拖緊手仔嘅喎，咁跟住咧就入去啊！我哋 有好多嘅，有好多嘅， 係咯， 唔係淨係情侶嗰種希望在前面啊！ 未係情侶都帶你去行， 未係情侶行啦， 摸下你先驚， 試下張床先係嘛？試下張床褥先咁樣， 同埋譬如小白呢啲一家人咧去放電，我又見得多啦，啲細路仔周圍走啦，我又見過啦。我最奇怪的就是一对夫妇试床褥， 是啊， 你两个在屋企试啦，又或者你分开试得唔得咧？但系又冇办法，佢哋一齐瞓喺度试，你两个瞓喺度，我哋行过嘅人应该用一个咩嘅眼光去睇咧？ 嗱，所以咧而家有句潮语， 两个碌嚟碌去咯， 唔系 咁多人睇嘅咩？ 唔系喎，我平时试床褥我摊落去。 唔系，你要喐喐地嘅， 喐下 噶。咁你平时瞓觉都唔系就咁摊直噶嘛，你都会反瞓，会转侧噶嘛。 有一次喺铜锣湾嗰间，跟住咧佢就话：老公你转下身啦，即系老公已经瞓低咗啦，我企喺度转下身啦。点解转啫？你平时咁反瞓，跟住个男嗰度，喐下两个喺度唔知做乜嘢，好似将啲家庭事咧同人分享咁样， 几有趣咯、啊，我觉得。 唔系，所以我 真人 show 咯，咪 speed dating 咯。 佢哋唔觉得尴尬，尴尬嘅就系你噶啦。 系啊， 所以你走咯。 系啊， 所以你走咯。 我唔想冇眼睇。 你有冇喺旁边继续翘住手望一望佢哋啊？ 咁啊冇， 观察下啊嘛。 人哋都系买张床褥啫， 你睇人哋点碌，你翻去跟碌一次啊嘛。可能碌到第二啲嘢翻嚟啊。 最多人睇嘅就系嗰个床褥啦，另外一个咪就系嗰啲橱柜系列咯，即 系 必定有啲喺里边嚟试下，诶呢度攞嘢好方便啊，老公。 同埋佢诶就设计到即系一啲示范单位咁，咁你 有好多沙发都多人试啊， 沙发我唔知啲人系试定系因为行得攰啫。 同埋咧好特别噶，你会发现咧佢其实嗰度啲工作人员咧，即系而家已经变成咗一个诶佢哋嘅文化啦，即系就算你喺嗰度碌又好，喺嗰度坐又好，喺嗰度坐两个钟都好啦，都唔会有铺头啲人埋嚟去骚扰你嘅。即係呢一個咧，亦都係佢哋其中一個營銷策略。即係佢覺得，我哋又唔係 coffee shop， 即係我哋又唔係要轉台，又唔係要剩嘅。即係只要你唔影響到人咧，其實佢都唔會影響你嗰個購物嘅享受嘅。 試過有個網民咧，將一張相擺上網啊，就喺呢個家私鋪嗰度。個媽咪咧就喺度充電玩緊手機，當然用翻家私鋪嘅電啦。個小朋友咧喺張寫字台嗰度 做 緊 功 課， 你有冷氣幾好喎？ 係啊，嗱，我即係純粹咁，下邊有好多留言啊，有啲好 mean 嘅，有啲好正面啊。咁我純粹覺得啊，呢個畫面都幾有趣咯， 有家嘅感覺啊嘛， 有啊， 又唔需要圖書館逼係咪？ 係啊，所以都幾有趣啊！ 最衰呢句 slogan 俾其他公司用咗啦。哇哦哇哦，哎啊耶！凝望你，我突然渺小，故意面前发表，可否引诱你眼睛动摇？回望我渐快心跳，快要面红发烧，才用笑遮掩眼睛装轻佻，很想将心事放低，很想将心灵接轨，有无事若同在 ，Oh I will be alright， 烦闷感觉都熟悉，你让懊恼东西沦为小问题。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到新惊喜。Baby, you made my day.我就如看窗，每秒漫游细想，竟感应到最美好日常。还为你锻炼我修养，会怕贸然跌身。No， 甜蜜到开始会懂得思想，很想将生活记低，怕一起将生命发挥。有无事若同在 ，Oh I will be alright。常幻想你的一切，细微到每一刻，随时都着迷。Oh, oh, oh,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难得我路上有你，灵感也一一处起。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时刻都要一起，微笑眼界寻找。Live a life so fine, girl. Let me be the best for you. No, no, no. Every day is a better day. You make my life a better place. 还好有幸遇见你，提醒我珍惜自己。 慢嘅感觉，唔一定要行家私铺嘅。听下佢首新歌，佢系 Anson Bean。You made my day。时间嚟到早上7:51，室外气温而家25度。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喺各位听众有部分都系翻工啦。翻工之前咧，都喺度谂下啊，今日咧可能啲同事咧，大家又要较劲啊，有阵时都好容易咧咁样谂嘅。咁但系作为一间公司嘅雇主咧，其实就反而应该就系谂，点样可以增进同事之间嘅嗰个感情，或者令到同事嗰个归属感咧系更加强烈嘅。咁啊，帮大家。揾咗啲資料噶啦，政府咧都有啲建議咧去俾大家，原來咧都幾好嘅。佢話到咧有幾個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增進呢一個對公司嘅歸屬感。 我都真係要聽一聽。 有五大竅門， 我都要學習呢樣。 好啦，咁我哋聽聽。第一，佢就話到啦，公司咧應該多啲建立勞資雙方表達意見嘅渠道，啊，創造經驗分享以及互相溝通嘅機會。 例如咧， 你可以做一啲譬如簡單嘅 seminar 啦，咁一啲資深嘅多啲分享，跟住咧可以junior 啲即係年輕啲嘅，咁就可以多啲舉手發問。咁呢個已經係一個上司或者係一啲前輩同後輩一個俾佢哋溝通嘅橋梁，即係嗱經驗分享咧係可以做到嘅。另外一樣嘢就可以做到大家。熟啲咁樣，例如 呢個冇乜用，冇乜用， 冇乜用咩？ 即係等於你翻學嘅時候，你幾可發問問題，老師，我想問，好少嘅，即係呢一個形式有啲似翻學。 同埋當你即係換位思考嘅時候，即係當老師變咗做學生嘅時候，其實佢都未必會咁勇於發問㗎嘛。 係啊， 係 啊， 即係其實不如咁啦，即係好似嗰啲真人 show 咧，角色互換，你做三日老闆，我做三日員工，係啦，等大家咧真切咁樣 feel 下，其實原來你坐喺嗰個位，或者你做緊嗰樣嘢咧，你會有啲咩嘅諗法嘅咁樣。 老闆好驚喎，如果換一換位嘅話，可能嗰三日公司就執笠㗎啦。 唔係喎，有可能。如果嗰三日嘅生意額高咗，個老闆仲驚喎， 係喎、 你嚟到好，你做得好過我喎， 跟住佢就會自己開啦， 佢就自己開啦，好啦。咁啊，第二個方法係咩咧？佢話可以成立一啲員工小組，定期舉行一啲團體活動。同埋比賽有一個我覺得咧，即係年輕人就一定中意嘅。例如多啲舉辦啲生日會，嚟今個月嘅就乜乜之星，乜乜之星，跟住叫曬可能三月份出嚟嘅朋友。 呢一個咧，其實而家分開兩節嘅。第一節咧，嗰啲咩成立嗰啲員工小組咧。其實唔使講，啲員工自己都會成立噶啦。你見嗰啲成日都呢幾個呢呢埋埋又講嘢， 即小圈子係嘛？ 小圈子嘅一早有噶啦嘛。第二樣咧反而冇乜見啊，即一齊搞嗰啲咩 party 啊、生日會啊、旅行啊。而家真係好少見啊，真嘅。 哦，係呢、這個真係少，旅行更加少見啊。 係啊， 生日會可能有陣時喺 lunch time 都大家食咗佢算。 嗰啲咪咩一齊去玩，即一齊做嗰啲即咩做一個 team building 嗰啲。即係少之又少啦。 以前多啲，可能而家疫情就會少啲嘅。咁同埋真係睇翻公司個文化咯。我之前都見過好多外國公司咧比較多咧，佢真係每年會搞嘅呢啲 team building。咁當然啦，即係嗰啲員工想唔想去參與？即 係 由7:00開始一齊喺度砌積木啊，跟住跑圈啊，跟住手拖手啊咁樣。 我中意砌積木呢個詞。 我記得其中有一個，因為我有做過一年咧，佢係即係教過。啲人咧攞啲報紙啊，類似即係你哋鬥快整一個最高嘅塔，而唔知可以 stand 到幾秒係唔冧嘅咁樣，即係真係做呢啲，你會覺得好似即係中學一啲 project 嘅嘢咯。咁但係嗰啲員工就真係可能好少有呢啲機會去到玩啊，即係自己即係翻到公司都係大家喺度即係埋頭苦幹啊咁樣，又可以見到佢哋另一面嘅。 哦，係嗱，呢個都幾好啊。好啦，佢仲有其他法寶喎，佢就話到啦，晉升機會咧，咁大家要努力爭取啦。不過咧，佢哋都建議咧，就係如果晉升嘅时候可能你五个一定系升一个嘅咁样，咁其他四个冇得升啊，冇得升咧就容易影响士气。咁有啲建议就话冇得升嗰四个咧，虽然嗰个职级就不一样，但系咧都会发放少部分嘅奖金俾佢哋， 安慰奖， 冇错啦。安慰奖， 但个人工系咪高过升咗职先？ 咁梗系唔会啦 ，one off 噶咋，封封利是抵俾你，仲想点啊？ 但系如果你升咗职，你做嘅嘢多咗噶， 系啊。 有啲人真系唔中意升职，我真系识有一个朋友咧，一路都唔肯升职。佢 我都识几多朋友系唔肯升职噶， 系啊。我一次同佢倾偈咧，咁佢就点解你成日都唔肯升职咧？ 升咗職，我未做多咗好多嘢， 責任大好多， 責任大好多。咁我就算加咗人工，我都冇時間用啦。我而家賺少啲，但係我有時間俾自己做嘢喎。即係佢個邏輯係咁樣。終於去到佢退咗休啦。去到退休嘅時候，佢仍然坐喺櫃面。即係就係咁樣咯，一路坐喺櫃面。佢平時就好多活動嘅。咁佢又唔係要求好豐厚嘅物質生活。咁佢又 OK 喎。 咁我又 OK 喎，因為我又覺得咁佢又選擇翻一個比較佢自己歡喜嘅一個生活方式咯。 但你唔好咁諗啦，你。 即係 work life balance 啊嘛， 係 work life 啊。我識嗰啲朋友咧，佢有得 晉升嘅。你可以做得好啲啊！ 我識啲朋友，佢 可以攞到多啲嘢噶。 但可能到時咧，我殘曬啊！ 唔會咧， 即係內分泌失調啊， 點會 唔夠瞓啊？ 識你咁耐，知你最注重呢啲噶啦，你點會唔夠瞓啊？你講三聲就瞌着嘅，係啦。 你可以得到更多嘅， 可以肯定係啊。嗱，佢哋仲有啲建議嘅，就話到其實本身公司咧都可以除咗頭先講話生日會啊，搞多啲唔同活動之外咧，其實應該做多啲不同類型嘅選舉。選舉係咩咧？就譬如今個年度或者每個月咁樣啦，每個月嘅微笑之星咁樣。咁啊，同事內部自己咧就投票翻嘅。咁呢個咧就可能譬如獎金又唔係好多，咁但係亦都可以大家一齊就覺得係一件事發生咗。 呢個唔使啦，辦公室經常都做緊㗎啦，呢樣最衰都係佢啦，最多時都係佢啦。 中國你講嗰啲似係笑騎騎鳳毒蛇嗰只喎， 最懶都係佢啦，即係永遠你揀咗個最乜最密出嚟㗎啦嘛，你唔使再 最勤力嘅咁樣， 最勤力好少人講嘅。通常都是讲最衰。 我之前有单新闻咪咁讲咯，话有个老细颁咗个最勤力射波奖俾嗰个 射波奖， 咁你邀请佢啦，系啊，即系譬如老板咧都应该系谂多啲唔同嘅得意嘅方法嘅。咁我记得喺外国有单新闻都几得意嘅，咁个老板为咗所有嘅员工咧，大家系可以多啲倾偈嘅。咁你知人去到翻工嘅时候，梗系成日饮嘢啦咁样。咁啊饮嘢嘅时候咧，都有好多啲自动化卖机嘅嗰啲汽水机咁，汽水机都嘢饮咁样，咁老板就谂咗个方法，佢咧就话到啦，只要你同另外一个嘅同事，大家行埋，即系一齐用员工卡同一时间去到 do 咁样 ，do， 然后咧你哋大家去到揿嗰个嘅汽水咧个饮品咧系唔使钱嘅，系公司俾嘅， 同一时间啊， 同一时间，所以咧你每一次咧去到 搵， 去到搵即系搵呢个汽水机嘅时候，譬如出边我哋喂汽水机咁啊，我要饮嘢，我饮杯汽水，我就搵阿钟哥过嚟，大家攞张员工证出嚟，同一时间一二三 do 咁样，咁我哋行去汽水机同埋 do 嘅同埋饮嘅过程咧。我哋都係傾緊偈，從而咧令到大家增進咗嗰個感情。 O K 啊， 我覺得呢個方法咧都相當之不錯。咁佢哋咧試過呢個方法之後咧，發覺啲員工嘅感情係真係好咗。咁當然咧，大家一開頭嘅前設都係喂，梗係揾著數先啦，係咪？但人一定係咁嘅， 有共同利益啊。 係啦，唔使錢。譬如我今次又揾鐘哥，下次咧我又揾 Kitty 咁啊，鐘哥又可以再揾 Kitty 咁啊，即係有好多唔同嘅 combination 組合嘅。咁但係大家都係一個宗旨，就是、我哋。要出去攞免費嘢飲， 係創造咗一個即係俾你交談嘅機會。 冇錯啦， 因為平時你可能會好尷尬，你都好想同佢傾偈。咁而家簡單啦，喂我想飲杯嘢一齊 一齊出去啦。 咁如果佢話佢唔口渴嘅話，咁你就 揾第二個咯，係咪？ 好啊， 我唔口渴，鐘哥得啊嘛，所以老闆都可以諗到啲唔同方法，令到員工促進感情嘅。 作確保所有護照持有人喺旅遊嘅時候盡可能順利。普賴斯重申，國務院致力推動所有人的自由、尊嚴和平等。體育消息，英格蘭聯賽杯十六強，利物浦作客兩球擊敗英冠的普雷斯頓晉級。紅軍在62分鐘打破僵局，南野拓實接應傳中近處射入，奧力至84分鐘後的建功，幫球隊奠定勝局。曼城作客韋斯咸，雙方法定時間互無紀錄，在互射12碼，曼城的霍頓宴客以3-5被韋斯咸出局，爭取五連敗夢碎。李斯特城主场被白礼顿逼和2-2，李斯特城互射12码以4-2晋级。另一场热刺作客一球击败班尼，宾福特2-1淘汰英冠的史笃城。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3.82，瑞士法郎0.918，加元1.236，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74，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1，新西兰元对美元0.717。日经平均指数报28,875点，跌22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6.56美元，卖出1797.22美元。 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影响华南，同时一道云带覆盖广东沿岸。本港方面，今朝早部分地区录得一至两毫米嘅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多云，朝早有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喺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漆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就喺芜湖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繁忙，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接近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排到去顺利村，旧清水湾道落平石车龙就在飞鹅山道，窝打路道去沙田方向近住律伦街一段车多，龙尾太子道西，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宝林路近住马油塘村。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行车缓慢，排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电台 Hong Kong Top 10本周推介， 已经公开宣布了未来一日子会开世界性的巡回演唱，希望会来到香港啊！创作男歌手 Ed Sheeran。本周上升到 Hong Kong Top 10的第四位，有机会问鼎冠军 Ed Sheeran 的 Shivers。 Hong Kong Top 10星期六黄昏6点至8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二台话你知， 哇，我想申请做这间店铺的会员，使不使这么复杂啊？话要在一个月内消费满5000元，又话买减价货品不算数，而个会籍只系得一年，咁多条件噶？ 系、哦，存款保障计划就冇佢咁复杂，存款人只要在银行有存款，就已经自动得到保障，不需要向存保会或者银行特别提出申请。 唔止唔需要专登申请，仲唔需要俾任何费用或者保费。计划亦都冇设最低存款要求，存款多少都保，所以大小存户都得到保障。 无论你系喺存保计划实施前定系实施后，将存款存入成员银行嘅户口，都能够获得保障。 每名存款人会有几多保障额？ 每名存款人喺每间银行有最高50万港元嘅保障额。万一银行倒闭，存保计划会向每位受影响存款人的合资格存款自动发放补偿。 而 以上资讯由香港存款保障委员会提供。 声音演绎，崔杰同思芬。 二台话你知。 财经第一线 ，Kitty 和钟哥请我哋嘉宾出场啊！有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 Dick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啊 ，Kitty 钟哥，你哋好啊，星期四愉快， 系啊，咁啊，希望好似 Dicky 咁样讲愉快，因为琴日咧港股啊麻麻地啊吓，咁啊今个礼拜都系港股业绩期啦。其实咧出嚟啲业绩咧唔算太差，不过见到琴日咧都见到咧北水方面咧第二日净流出，咁成交金额亦都唔高咁啊。究竟点解会有呢个情况咧？而后市又点睇咧？当然要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啊，唔好客气啊。咁首先咧要讲翻呢个股票市场既有嘅定律先。咁咩意思咧？就即系话咧，好简单嘅啫。就是获利回吐反高潮，好消息就出货，咁即系点啊？业绩出嚟，咦唔错、啊，几好表现、啊，咁咪就系预期咗嘅事咯。咁预期咗嘅事咁点啊？咁啊即系冇事发生噶啦，行翻出去咯咁样。咁所以咧，其实如果你话即系好正常嘅情况，通常业绩之前咁啊，梗系会有一丝希冀同盼望，有啲憧憬咁啊，好好。咁如果真系好啦，咁就系已经系符合咗之前嘅预期咯，咁仲等啲咩啊？咁梗系山水噶啦，咁所以其实都正常嘅。咁但系如果你话头先阿 O 讲话近期啲业绩又真系谂、一谂啊，即系停一停，等一等，其实都真系唔差啊。点解啲业绩之后好似啲股价表现都系即系无尽了了咁？嗱，唔好讲多啊，嗱，净系讲之前汇控啦，嗱都合乎预期啊，比预期好啲啲啦吓。无论咧呢一个即系话营业额啊、盈利啊，甚至乎即使唔计入所谓嗰啲即系拨地之后又要拨回翻转头，即系本来拨咗出去嘅水，而家又可以立得翻嚟嗰啲啦。好啦，新鲜滚热辣啦，啱啱好啦。港交所幾好喎、啊，個業績睇落去，跟住仲話七月即係下旬嘅時間咧，哇！日均咧嗰啲北水淨流入，即係嗰啲啊港股通咧，又話破紀錄喎、啊，又過千億喎、啊、咁。跟住平保都唔係太曳啊，咁或者都叫做合乎預期，雖然都係倒退。好啦，咁真係要解釋一下啦。先講下新鮮滾熱辣嘅業績，講下港交所先。咁啊，尋日中午嘅時間出鏡，我諗大家都好關心。哦，點解咧？即係出完個股價好似都弱弱地咁咧。其實咧都有幾個原因，都有跡可尋嘅。咁首先分析一下咧，就係第一，頭先都講咗一個數字啦嚇，就話嗰啲即係所謂通過呢、這、一個即係話港股通嘅呢個渠道啲北水流入嚟，哇！喺七月底嘅時間咧都唔錯、啊，即係都係一個高峰嚟嘅咁。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睇翻當其時我哋港股個恆生指數咧，就真係又係流行曲嘅歌詞咯，係日高峰啊，係啊，不過高峰的快咁剎那失陷嗰個嗰下輪輪咧咁，咁即係點樣呢？就即係話當其時咧，恆指嘅水平咧比而家高好多。咁同埋嗰陣時咧，就係啱啱可以250天線彈一彈嗰日嚟嘅，即係創新高嗰日啦。跟住就幾即係江河日下，連續三日可以用暴跌嚟形容，急挫嚟形容，即係千幾二千點都唔見咗。咁跟住咪上唔翻去咯，繼續低位徘徊咯。咁所以其實咧就真係好難同日而語。咁仲有嗰個交易印花税咧又加咗咧咁，咁所以都好多原因嘅。咁如果你話而家睇咧，照道理咧，第四季咧按季嚟讲咧就一定倒退噶啦吓，即系如果你话纯粹讲无论大市嘅成交金额啦，北水流入嗰个嘅金额啦，即系以至到咧就系话北水单日咧就系买卖港股通个金额啦，咁仲有新股上市集资嘅金额啦，咁总之讲亲嘅金额咧都应该咧都好难可以去翻上一季嘅水平，所以如果咧按季都可能跌，按年亦都表现无甚了了咧，咁跟住就都哦咁啊系咯。都唔太曳咯，嗬！咁但係好似啲小朋友咁，點啊？派卷考成點啊？差零分啊！ 咁通常都係掘兩眼望下咁嘅啦，咁有時又餐食咩，係咪先？咁跟住下次俾心機啦，咁而家咪就係嗰個狀態咯。所以嗰、那個即係個指數又好，啲即係股份嘅股價又好，公布完業績。表現無甚了了就是、都是正常的講真都。 咦的其實都問多一句去到目前為止你是不是都覺得那個印花稅其實真真正正真的影響了個成交而令到即是港交所的股價都有些碌返落嚟啦。即是那個印花稅由依家開始即是發酵到目前為止其實個影響已經浮現了會不會是這樣看呢 但應該這樣講啦其實很難去講一個原因話哦是你啦。你就係兇手啦，咁唔係咁樣嘅，咁但係咧，你問我有冇影響，咁我就會用周遭我身邊我見到嘅朋友啊、人和事咧，就同阿 O 分享咯，或者阿 O 都會接觸到好多啲年輕啲嘅投資者，即係話由初出茅廬開始嗰啲阿 O 啊識得多少少㗎，咁啊，尤其是同佢我見到做視頻嗰啲拍檔就仲係再年輕啲添嘅，咁啊女仔多啲嘅， 哦， 主要係靚女啦， 可以介紹翻俾你。持有啊 ，Tiki 嗰啲女主持， 唔好讲呢啲，系咁。但系咧，我答翻你个问题咧，就系话，因为点讲咧，佢哋就会计数，咦，交易印花税如果咁贵，即系佢哋会觉得贵啊。咁但系你有好多啲券商啲佣金又好平、啊，咁如果咁讲，买港股嘅成本咪好高咯。咁如果炒港股炒多几转，即系印花税一次都俾佢拉咁，咁真系有啲年轻朋友会咁谂。仲有。最論盡呢樣嘢就是香港一定要改㗎，遲早都一定要改。如果唔改咧，真係好難與時並進啫。全世界包括美國，我中意買一股又得，買十股又得。香港唔係，我要買一手嘅。最經典例子㗎啦，啊唔該，整手比亞迪同埋整多手華潤啤酒嚟啦。咁、基本上咧就已經冇咗幾廿萬㗎啦。咁唔係個個有。好似阿 O 咁有幾廿萬， 冇啊！ 好似有阿鐘哥咁有， 鐘哥 係 有啦， 係嘛？ 鐘哥有啦。 咁所以假象先，咁所以咧，咁你話買港股喎，哇！每樣買一手都冇咗咁多錢喎，咁點買啊？咁所以其實咧，亦都係因為呢個緣故咧，好多我識嘅即係後生啲嗰啲朋友咧，佢哋就唔買港股，就唔玩啊！佢哋一係就炒衍生工具，咁當然啦，風險極高啦，喺我眼中係咪？咁啊，真係有時去個洗個間出翻嚟唔同曬價噶嘛，大佬啊！咁樣第二就一係咧。就玩美股咯，同埋亦都係咁講，呢段時間美股真係跑贏曬嘛，咁冇辦法呢個事實嚟噶嘛，咁雖然係尋日都有啲回個道指，咁但係點講都係咁樣，咁所以你話有冇影響？咁其實用一個好客觀嘅情況，大家就會觀察到究竟有冇影響咯。 嗯， 嗱，好快問一問 Dicky 咧，咁啊派成績表啦，平保又派咗第三季成績表啦，嗱咁佢純利咧就跌，咁但係佢核心經營嗰個營運咧又會升，呢啲數字點樣睇反映咗啲乜嘢咧 ，Dicky？ 好啊，阿鐘哥問得好好呢個問題。其實咧，我哋點睇一份業績嘅時間咧，又唔係話淨係睇，我就咁睇個純利係賺定蝕先，多咗定少咗先。咁嗱，當然呢個數都好重要啦。咁但我哋亦都有陣時咧，都要抽絲剝繭睇多少少，究竟當中有啲乜嘢？譬如平保咁係另外一樣嘢啦。咁但係如果有啲公司可能地產公司嚇，咁佢哋亦都涉及一啲公允值嘅變動啊咁樣。咁但係如果你話睇即係保險公司咧，我哋都係睇。好簡單嘅幾樣嘢嘅，就咁條盈利大數要睇啦。咁跟住咧就係啲保費，承保嘅保費表現點樣啦。咁仲有咧就係話睇下啲各行業務啦，啊，即係睇下你嗰啲壽險啦、產險啦、健康險啦、究竟表現好唔好啦。咁仲有啲新客上客量又點啦？啊，嗰啲所謂嘅 embedded value 內涵價價值啦，咁嚟嚟去都係睇嗰啲嘢啫。咁但係亦都因為過去啦，即係呢一個。即係中國平安亦都飽受同內地房地產市場嘅一個風險，好似就掛咗勾咁，即係華夏幸福嗰度咁樣啦。咁所以大家又會睇下佢以嗰啲股權同債權型嘅投資咧，咁銀行嘅表現點咧？嗰啲不良嘅貸款率有冇上升到咧？咁其實如果你話純粹講喺而家呢刻就咁睇個業績咧，其實雖然唔算話真係好亮麗，但係真心講亦都唔係真係咁差咯。咁所以我諗即係簡單啲講啦。喺呢段時間，其實佢哋嘅股價亦都反映咗過去嘅呢啲業績嘅預期嘅。 嗯，好 ，Dicky， 最後短短問埋你一條問題啦，分零鐘嘅時間。咁啊，因為咧我自己都要 keep 住望住呢一隻李寧嘅2331。咁啊，無論個市咧點差都好，佢又好似冇乜大礙咁樣。咁啊，見到出咗消息咧，就話佢配股集資超過76億啊。咁啊，想問下 Dicky 呢個消息一出，對佢嘅股價又有冇啲咩嘅影響咧？ 好啊，咁其實咧，你話講佢嘅股價咧，即係喺之前成為呢個藍籌嘅時間咧，就真係 好似08京澳咁樣啊，上咗個高峰，咁跟住咧又落翻嚟，落翻嚟咧又彈翻啲。嗱，不過咧即係亦都唔係特別針對佢講嘅，咁好多時候有啲公司咁佢哋嚇有個一般性嘅授權，咁佢哋好多時候都會把握市場嘅一個機會，股價邊好就喺市場集資噶啦。咁但係咧，任何集資都好啦，幾樣嘢嘅大家都可以知道嘅。我可以即係講得闊少少嘅話題，我唔係特別針對某一間公司。嗱，譬如話好簡單，如果佢先夠新配股集資，咁即係話幫間公司集資啦，啲錢就俾間公司啦。咁唔係控股，唔係舊股東，唔係控股東減持啦。咁理論上有攤薄效應，但唔係壞嘅，因為啲錢俾間公司嘅。咁你話聽到話配舊股喎，咁啊唔係咯，咁啊即係呢個咧就係個股東減持啦。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如果真係股價守唔到個配股價咧，係一件事嚟嘅，即係守唔到咧。我哋都有陣時都要即係見機行事咧，即係知難而退都冇計啦。咁佢真係配股個股價就一定多數都會有個即係回落嘅壓力喺度。多數就會可能一回落，咁跟住咧就貼翻住個配股價咯。咁但係如果真係失手埋的話咧，咪即係成配嗰啲都要輸錢，咁梗係個估壓就會更加再比較大一啲㗎啦。咁呢個就放諸於四海皆通，咁大家就留意一下。咁但係當然，如果你話短線嘅操作嘅價格嘅升跌同長線嘅股價表現咧，以至到業績嘅表現咧，咁又係兩件事嚟嘅。咁唔代表話半年股嘅就唔使睇啦，又唔係咁樣嘅。 係完全明白曬啦。咁啊，即係短短十零分鐘嘅環節咧，我哋 上了一課啊，真係 上了一課啦，係非常多謝我哋嘅股評人朋友啊。咁利豐金融集團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基先生咧，幫我哋分析大市啊。Dicky 頭先有提及過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曬。 好，唔該，聽日再傾咯，Dicky。 唔該曬，Dicky， 拜拜。 时间嚟到早上8:22啊，睇埋天气啊，室外气温而家25度，相对湿度77%。 当年， 今日， 当年， 今日， 10月28日系一年嘅第301日，距离一年结束仲有64日。1892年10月28日，法国人埃米尔·雷诺在巴黎博物馆为历史上第一部动画影片作公开放映。艾米尔在胶片上绘图，制入回转圆滚筒内，藉着派西诺镜、以反射镜及灯光投射，并配搭音乐。世界动画协会组织将10月28日定为国际动画日，以作纪念。在现时已知的动画作品当中，最早的动画是1906年美国一部名为《100张开心的脸》的动画。日本第一套动画电影短片在1917年1月开始播放，由下川粒天创作的《清洁工人户川京三》。10月28号出生的朋友深信成功需要周详准备，喜欢探究事实本质，揭发事实真相。当面临突发状况会感到焦虑不安。如果你是这一日出生，参与动画创作会不会挑战你性格的特质？今日回望当年事，对你有些什么启示？很多成年人觉得动画是给小朋友观看，是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失去童真？ 贸发局热线 TVC Hotline。 早晨，早晨！今朝早嘅晨光第一线 TVC Hotline 咧，继续会有思芬喺度噶。新冠肺炎嘅疫情咧就逐渐缓和咯噃，亚洲区内嘅经济活动咧亦都逐步复苏。随住唔少嘅企业啦分散采购嘅策略啦，重整亚洲生产线同埋供应链啦，为咗更加深入去分析全球嘅经济发展啦，对于空运啦、航运啦、物流啦以及供应链管理嘅影响咧，香港贸发局同特区政府咧将会再度携手合作举办第11届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噶噃。今朝早咧，我哋好高兴请嚟香港贸易发展局商品贸易及创新高级经理李家邦先生 Brevard 咧，就同大家介绍一下嘅。早晨啊 ，Brevard， 可唔可以同我哋简单介绍一下今次嘅会议咧？ 早晨啊，思芬，当然可以啦。今年对于物流、航运同埋空运业嚟讲咧，仍然系充满挑战嘅一年啦。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我哋简称 LMAC 咧，今年就踏入第11届啦，将会喺咧11月2号同埋3号咧，以网上加实体嘅形式同时举行，一连两日喺网上进行全球直播啦。咁我哋了解到 業界咧其實非常期待實體參與嘅。咁而亦都好彩啦，依家香港嘅疫情咧比較都受控咗少少啦。咁所以我哋喺灣仔會展，讓到香港嘅與會者咧都有機會咧嚟到去交流。咁而今年嘅會議咧，我哋請嚟超過咗60位嘅專家同埋行業翹楚，透過超過30場嘅專題論壇同埋對談咧，一齊去分享最新嘅市場情況。咁我哋預計咧，成個活動應該會吸引超過50個國家地區，包括歐美啊、東南亞、中國內地等等咧，超過10,000名嘅觀眾一齊去參與。而貿發局亦都會用唔同嘅機構同埋組織咧，例如廣東省嘅工商聯、重慶一帶一路經濟技術合作中心、北京大興國際機場臨空經濟區同埋湖北省貿促會等等合作，喺疫情較為受控嘅地區咧，設立一啲分會場，令到全球嘅與會者咧可以參加今次嘅會議。 阿 Bravila， 咁我想問一下啦，今年嘅會議咧，重點會討論邊一啲嘅議題咁樣咧？可唔可以都同我哋介紹一下，有邊一啲嘅重量級嘉賓咁啊？ 好啊，今年會議嘅主題咧係強韌、靈活、永續。重塑环球供应链，咁我哋重点探讨业界点样去应对未来嘅机遇同埋挑战咧，咁样，咁同埋咧，希望我哋一齐可以聚焦去讨论全球复苏之下咧贸易嗰个摩擦啦，同埋唔同嘅区域合作啦，咁另外就系多式联运网络嘅演变，即系 intermodal 啦，咁当然仲有嘅咧，零售啦、电子商贸咧大趋势啦等等，对于供应链互通性不可或缺嘅科技咧，同埋一啲创新嘅发明等等咧，都系我哋重点嘅议题嚟。咁而我哋 LMAP 会议咧，入面会根据三大范畴咧进行讨论，第一就空运啦，第二就航运啦，第三个就是供应链嘅管理同埋物流相关嘅热门议题。我哋成个论坛嘅讲者嘉宾啦，星光熠熠啦，唔同嘅国际机构代表咧，包括波罗的海国际航运工会，简称 BIMCO 嘅赵锡明女士啦，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全球货运主管 Brenda Sullivan， 另外咧数码货柜运输协会法定董事兼行政总裁 Thomas Bate， 另一位咧就是英国特许船务经纪学会香港分会主席 Jamie Maker 等等。咁另外咧，我哋亦都有第三方嘅物流、空运、航运以及国际品牌嘅代表咧嚟分享亚太区后疫情复苏同埋可持续航运、物流数码化同埋跨境电商等等嘅议题噶。 啊，咁除咗以上嘅论坛之外咧，会议今年又新增咗边一啲嘅元素咁咧 ？LMAC 咧系今年贸发局首个混合式嘅会议，比起往年咧，我哋以网上形式举办嘅会议咧，今年整个会议喺筹备上咧花咗更加多功夫。除了在网上平台听取环球专家讲者的真知灼见之外，我们今年亦都新增了一个环节叫做深度交流对话，令到我们香港主场与会者可以即时和部分的讲者直接面对面去交流。在以往的实体展览和会议里面，商贸配对 business matching 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而今届大会网上平台将会提供人工智能支援的商贸配对，令到与会者更加容易地去寻找潜在的合作伙伴。我们会提供一对一的视像会议咨询，继续联系各个业界。另外呢，我们有一个月桌会议叫做 Meet the Expert， 我们将会邀请付货人和物流服务供应商一起参与，希望带来更加多跨行业的一些讨论。除了网上会议之外，我们今年也都设有一个线上的展览，展示一些不同高效能的智慧物流管理方案和一些有效国际支付的方案等等。我们整个网上的展览预计有超过20位参展商会参加的。 我想知道会议期间咧，会唔会有其他嘅内容咧系值得推介嘅咧？ 绝对有啊！今年咧，其实我哋继续一个叫创新对话 （Inno Talk） 啦。咁另一个环节咧就叫市场解码，即系 Market Talk。喺创新对话入边咧，我哋将会带嚟唔同嘅物流科技方案啦，协助业界紧贴相关发展。咁而喺个 Market Talk 市场解码入边咧，我哋又邀请到越南啦、马来西亚啦、内地嘅青岛啊、陕西啊、重庆等等嘅物流业界嘅代表，带领与会者咧放眼环球经济，寻找新商机。咁大家听到以上咧唔同嘅精彩嘅同埋好吸引嘅议题之外咧，這個 conference 咧，我哋其实亦都非常非常之鼓励咧，从事生产贸易嘅唔同业界嘅朋友啊，都系应该要参加去呢个会议，去了解多啲实用嘅资讯嘅。就因为物流就对于任何生产商或者 trading 嘅 company 咧，其实都系相关嘅。咁有兴趣嘅朋友咧，可以随时登入我哋嘅网站登记报名。 咁咁多位记住把握最后机会，喺11月1日之前咧就浏览会议网页3w.almac.hk 登记啦噃。今朝早唔该晒你 ，Bertha。Thank you。 如果大家想知多啲有关亚洲物流航运及空运会议嘅资料，亦都可以致电18306688查询。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默克药厂话，同联合国药品专利联盟签署授权协议，容许其他药厂生产旗下的抗新冠口服药物，将会有105个中低收入国家将会适用于授权。美国和欧盟的监管当局正在考虑批准默克申请药物的紧急使用授权。药物的临床试验结果显示，如果在染疫初期服用，患者的患重症和死亡的风险可以减少一半。另外，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更新防疫指引，容许部分免疫系统较差人士可以接种第四剂新冠疫苗。指引容许中度和严重免疫功能缺乏的和严重免疫功能缺陷的成年人，在完成注射两剂疫苗并接种第三次疫苗之后，接受第四针的加强剂。第四剂疫苗可以在最近一次注射之后六个月进行。疾控中心说，免疫功能不足人士接种三剂疫苗才算是完成疫苗接种，而第四针才是加强剂。世卫核下的泛美卫生组织说，新型肺炎疫情已经慢慢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减退，上星期录得的新增确诊和死亡个案是全年最低。很多大型的加勒比海岛聚，包括古巴，疫情出现向下的趋势，虽然巴拉圭上星期的确诊个案倍增，伯利兹的死亡人数大幅上升，但是泛美卫生组织对区内疫情感到乐观，不过会保持警惕，并呼吁区内政府，特别是争取扩大疫苗接种率的地方，继续推行戴口罩、社交距离和限制聚集人数的措施。由于获得疫苗捐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44%民众完成接种疫苗。泛美卫生组织促请20国集团的领袖稍后在意大利开会的时候讨论加强捐赠疫苗，改善全球疫苗分配不公平，改善全球疫苗分配不平均的问题。内地当局对新摩天大厦的建设实施严格限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实行超高层建筑决策责任终身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要严格限制兴建150米以上的建筑，不得兴建250米以上建筑。至于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要严格限制兴建250米以上建筑，不得兴建500米以上建筑。通知提到，相关部门审批80米以上住宅建筑以及100米以上公共建筑的时候，应该征求消防救援机构的意见，以确保与当地的救援能力匹配。一名26岁男子涉嫌尾随一名女子翻屋企，被控游荡罪，今日会在屯门裁判法院提堂。案发在星期一凌晨，一名24岁女子翻屋企的时候，被一名男子尾随到佢位于天水围的住宅单位。警方调查之后，锁定涉案男子，前日在天水围一个公共屋邨单位内将佢拘捕。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8，日元113.85，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7，人民币6.394，英镑对美元1.373，欧元对美元1.16，澳元对美元0.75，新西兰元对美元0.716。日经平均指数报28790点，跌307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5美元，卖出1795.47美元。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嘅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系25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 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新鸿基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和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七咸道北去红隧和尖沙咀排到去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在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的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的沙田入口车多龙尾水泉澳村大老山隧道的沙田入口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圣若瑟英文中学龙翔道去观塘排到虎山道桥底反方向龙翔道去荃湾跟着黄大仙中心这一段都是车多排到去 彩虹村将军澳道入回去将军澳方向比较慢车排到去翠屏南村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跟骏发花园一段车多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着德宝花园一带都是挤塞新界方面荃湾路出九龙方向晋升工厂大厦那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富泰村一段车多龙尾排到去泥围对出荃锦公路落返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跟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咁喺封路方面天水围嘅天影路有紧急维修天影路去洪水桥方向嘅车不能够左转去平下路港铁巴士路线 K76 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 Albert Lau 欧瑞强星期日晚九至十二2000靓歌真经典十八廿二再重聚。我请了好多老朋友回来一起分享广播40年的难忘回忆。 与你共度快乐时天天都不简单。 祝贺香港电台第二台40岁生日快乐。 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今日讲呢套系《京华春梦》。 阿姐， 阿姐， 嗯， 除咗阿姐之外咧，边个系男主角？ 我记得刘松仁。 系啊， 哇， 好嘢，好嘢，好嘢。 哇，你真系识噶， 系咯，见识呢、啊這个。 我记得细个咧，因为好似系临翻学之前啊，即系临搭校车之前嗰啲时间咧，佢系重播嘅。 吓、 啊，咁我系睇一段，跟住先至出门口嘅，系、嗯、啦。 有冇影响咗你翻学嘅心情啊？ 冇啊，我就系记得嗰阵时，我好似啲歌几好听啊，同埋好似啲爱情嘢咁咯。但系你话真系实质个内容讲咩，我已经唔记得啦。 都系讲啲家道中落啊，荡气回肠嘅爱情啊。 我细细个见到呢啲爱情戏咧， 飞啊 飞啊， 点 解、啊？你同我一样喎、啊， 我中意睇警匪咯、 啊，系啊， 中意睇警匪，中意睇 打交啊， 即系古装武侠片咁， 兄弟情啊，廖街妈兄弟啊嗰啲咯，比较喜欢嗰一种下就算 咩鬼怪啊嗰啲， 系咯，笑笑地啊。是啊，有惊喜啊，嗰啲咯， 哇， 即系好爱情嗰啲，细个未领略到啊，不知情为何物、啊。 同埋细个咧，见到佢哋 kiss kiss 咧，哎呀，搞错啊，咁样啊， 系咩？但系呢套冇 kiss kiss 嘅喎，呢一套， 唔系即系讲喺睇爱情啫。 而家冇 kiss kiss， 你就会，哇，有冇搞错啊？ 咁都冇 kiss kiss， 好多戏都冇锡噶，我发现系、嗯、啊，有好多大台又好咩台都好咧，成套戏拍完爱情。 都冇啊， 都冇食过，买佢有，唔俾你睇啫。 系啦， 你要睇，咁俾边个睇啊？ 佢 拍咗自己睇咁样， 佢眼神都接吻咗。 点解今日讲呢套《京华春梦》咧？因为最近我追紧另一套剧咧，就系《乔家的儿女》啊，即系国剧830里边咧。咁里边咧。因為佢講緊係70年代到2000年呢30年裏邊嘅故事啊嘛，咁、其中去到80年代，而家講緊80年代嘅時候咧，咁佢裏邊嗰啲角色成日追睇呢一套戲，我點解真係講追睇《京華春夢》哦？因為《京華春夢》咧就係當年算係最早期開放，即係國家開放之後入到去裏邊播放嘅電視劇嚟嘅，咁、所以裏邊係好多人會睇過阿姐啊，睇過松哥啊，睇過呢一套戲。咁其實如果喺香港嘅時候咧，咁呢一套咧就播出嘅時候1980年啊，咁首播你哋應該全部都未睇過啦。 未啊。 咁嗰陣時都勁啊，原本係20集，由於播出嘅時候太受歡迎，即刻追加5集，就變咗25集。 即係臨時再剪多5集出嚟，定係再拍多5集出嚟？ 因為邊拍邊播啊，當時，所以到時哇好受歡迎啊！整多5集啦，咁啲編劇咧就辛苦啦，寫即刻寫到幾集。 拍劇傳統文化就係妃子仔，真情係咪咁噶？100集好受歡迎啊，寫多100集啦， 跟住去到1000幾集咁。 你講得啱， 真情都係咁噶， 真情都係咁。譬如嗰陣時有叫做季節啦， 季節啦， 而家嗰啲啦，全部都係咁樣一路寫， 其實 寫到 佢都講埋啦。我記得回家之開心速遞，細個睇嗰啲香港80幾都係見到。啱就繼續添食噶啦， 係啊！即係如果一路受歡迎，可能去到 去到今日都得噶。 係啊，香港2021咁樣噶啦，可以一路係咁樣講啊。好啦，咁呢一套戲咧，正話都講咗啦，汪明荃啦，劉松仁啦，咁其實呢個戲佢原本係一個即係正話講咗詩禮全家啊嘛。其實佢係改編自張恨水嘅小説《金粉世家》嘅，咁佢就講述一個即係一家大户人家。咁喺民國時期，咁就呢個金鵬啊，即係金家一家嘅兄衰咁樣。咁金鵬咧就係呢個一家之主啦。咁當時阿鮑芳叔飾演嘅咧，咁佢咧就哇，即係顯赫嘅家世咁樣咧，所以生咗好多細路嘅，因為有好多個太太咁樣啊嘛。咁佢有幾個仔，咁包括咗金振東啦、金振南、金振中同埋金振西。咁另外嗰啲就係女嚟嘅，咁金振西就係阿劉松仁， 就生咗金仔出嚟， 就係生個金仔出嚟。咁金振西咧就係嗰啲咧，年少嘅時候托住龍雀嘅二世祖，佢真係嗰啲嚟嘅， 玩雀嗰啲嘅。 係因為佢幾個仔咧，因為哇有副任啊嘛，唔需要去做嘢，唔需要辛苦，日日攤大手板就有錢，咁所以咧個個都無所事事嘅。咁但係原來咧金鵬就知道家道中落，外強中乾。這個家頂不住的，但是當然啲細路係唔知咧，日日仲係遊山玩水咧。咁金振西有一日咧就邂逅咗，就係汪明荃飾演嘅何燕秋啦。係 咪佢喺撲緊碟嘅時候邂逅佢？因為我腦裡面每次阿姐出場都好似撲緊碟咁。 我到而家都唔明，真係喺嗰啲草叢裏邊咧，攞住嗰啲 攞個網咧喺度發下發下咁樣，好優美嘅，但係好優美嘅。 但係我都唔明點解要撲碟嘅，到而家都。 有咩 好玩？有咩好玩咧？ 我捉到你啦！咁 咪跟翻文本啫， 系嘅， 忠於原著啫，應該都係。 唔係，但係以前啲人應該都真係興嘅， 興撲碟， 係啊。 好啦，咁喺撲碟嘅時候咧，就邂逅咗佢啦。咁但係當其時咧，因為劉松仁咧已經係同另一個角色韓瑪麗飾演嘅角色咧，已經有一個即係叫做拍緊拖啊，佢即係拍緊拖添。佢一個有錢女嚟噶嘛，咁即係當然係一個即係有刁蠻嗰啲咁樣啦。咁但係最後咧，劉松仁咧就娶咗阿汪明荃，因為發覺呢個先係愛啊嘛，娶咗佢。咁當然韓瑪麗飾演嘅角色咧就係嗰個刁蠻女咧，咁係唔開心啦。於是乎咧，佢又冇話即刻發脾氣，而且用啲計謀點樣去攞翻阿金振西翻。咁最後當然啦，汪明荃發現咗原來佢真係同阿韓瑪麗有染喎，於是當然係離開啦。但係離開嘅時候發覺我大咗肚啊，即係又生翻個仔啦。咁呢個必定 唔怪之我細個睇得咁投入啦。 係必定會出現嘅事情嚟㗎啦。好啦，咁最後咧，阿金鵬咁就即係一家之主咧，因為中風過身，弊家伙啦。喺呢個時候，大家做咩咧？即係嗰幾個兄弟姊妹 分身家 咯， 就係啦，真係豪門爭產咁樣。即係屍骨未寒，大家就要分身家。咁金老太即係鄧碧雲飾演啊，大碧姐飾演咧，金老太就好啦，分身家分咗佢啦。咁分咗之後，當然咧個個立曬啲嘢， 就走佬啦。 係啊， 咁每人就攞啲啦。咁最後阿金振西咧就發現啊，原來佢最中意嘅係汪明荃、 嗯。 原來點解佢會同阿韓馬利會有染呢，係因為原來係韓馬利出嘅诡计嚟嘅， 即系可能灌醉咗佢，跟住将佢咧摆喺自己张床隔篱 咁样，就系咁样。咁跟住咧，错手之下杀咗佢。 哎呀， 边个杀咗边个？ 阿刘松仁即系金振西杀咗韩马利。 哦， 咁跟住当然系要被拉去坐监啦。咁但系呢个家道中落嘅同时咧，咁有一个小插曲嘅。咁原本啊大少咧金振东咧一路中意个妹仔嘅。 吓， 咁咪即系当然话拉佢入厨诶柴房，唔系厨房，拉佢入柴房嗰啲咁啊。 差唔多嗰啲。 当年柴房都系厨房， 系啊，成日都有呢啲情节噶嘛。 唔好啊，大少。 咁最后咧，因为 咦又几鬼形鬼声， 佢一定有讲呢句嘅，唔好大少，一定有呢句噶嘛。 少拉睇到噶， 就系啦。 又真系少拉， 因为少拉睇到，少拉就程可为饰演啊。 哦， 少拉睇到之后，你估少拉做乜嘢咧？即系知道阿金振东对个妹仔有嘢， 好霹雳噶啦。其实我唔估啊。 有冇得告佢通奸噶嗰阵时？ 就系唔系嗱，咁啊大少拉咧就话，咁啊就质，都系当然质问阿金振东啦，即系大少，点解你要咁样做？喂，我唔单止咁样做啊，我仲要立佢为妾添啊！即係想娶埋佢翻嚟做妾侍， 係 咁跟住阿大少咧就嗰、即係當時嘅婦女嘅地位未又可以有一個話語權啊嘛，咁佢又用另一個方法啦，因為佢知道妹仔咧又同另一個男仔咧係有好感嘅， 係 於是佢就慫恿呢個妹仔，不如你同佢私奔啦、 嗯， 遠走高飛，咁咪冇事咯， 佢小三勸退師。 系佢用呢个方法劝退咗佢， 几醒喎，少拉咁真系劝退咗， 真系劝退咗，佢就同嗰个男仔咧就私奔走咗啦， 系咯。 好啦，咁系佢老公唔啱啊， 系啊， 夹硬嚟系咪先？ 咁但系你唔好以为呢个妹仔走咗之后咧就唔翻嚟啦，因为喺金家家道中落嘅时候翻嚟接济佢哋嘅就系呢个妹仔啦，即系觉得哎呀。见到你哋而家咁惨，等我翻嚟照顾下你哋先啦。 哦，即系呢个妹仔叫做发咗达啦，又系咪？ 因为佢嫁咗个系咧，即系算系即系有啲好啲嘅生活咁样咯。咁、 哦、 样好啦，咁去到最后嘅时候咧，阴公啦。咁啊，金振西放翻即系刘松仁个角色放翻出嚟啦。 系 咁就当然啦，已经系冇咗个家庭啦，冇晒。 但系头先你话姐有咗 B B， 系就行开咗生啊嘛，即系冇理佢坐监啊嘛。 系咯系咯。 咁最后个结果点咧？咁当然放翻出嚟嘅时候。要乞食啦，揾唔到嘢做啦，最後就如果我冇記錯，好似得埋廢奴添啊！如果我冇記錯， 總之佢大時代嘅嘛， 佢有個病咧，總之有個病， 總之好慘啦， 係啦係啦係啦， 最後咧就即係身染頑疾嘅時候，最後咧喺街頭見翻個僆仔。 就是、 个僆仔就系佢个仔 哎呀， 咁跟住最后咧，何燕秋即系阿 Lisa 即系个角色，当然系走埋去，最后原谅咗佢，就喺佢嘅怀中咧，阿金振西咁就死咗啦。 哦，咁、悲壮嘅爱情， 悲壮嘅爱情故事咧，就系讲紧一个家族喺大时代里边嘅兴衰咧。 系 咁，我好记得嗰阵时成个片头咧，最震撼嘅就系佢一个牌匾写住施礼全家噶嘛。 系 呢个最传统嘅一个。因為中國大宅裏面寫的嘢啊嘛，咁最後咧就一把火燒咗佢，呢個咧就係話哦，呢一啲嘢已經冇咗啦咁樣。 係，你咁講，我記得啦，我記得個 片。記得個畫面啊，燒咗嗰度啊嘛。咁呢個咧就睇到好多蕩氣迴腸嘅故事。嗰陣時啱啱出街，我好記得咧，未出街做緊宣傳嘅時候咧，個個嗰陣時都話啦。刘松仁同阿姐唔衬， 系 因为话当时阿姐个样好似成熟啲，阿松哥嗰阵时仲系好年轻啊嘛个样，诶好似姐弟恋唔衬，殊不知一出街出咗第一集之后，大家都话佢哋真系荧幕情侣，呢、个就真系一个。即系个经典去到后面都有，佢哋都有再合作过啦，两个 啲演技嚟噶嘛， 系啊， 荧幕情侣会转变嘅，跟住秋官同阿姐嘅时候，荧幕情侣，跟住到另一个同阿姐嘅时候，荧 幕情 侣， 今日咧就唔听只主题曲，反而听净话阿 Kitty 好记得嗰个画面啊，扑碟啊。 挥手同作花女人， 青春快乐场，同我趁年少享欢畅。原野游遍花醉人，花开千里香，蝴蝶来到春风乍，要花飞舞若狂。 又同大家讲下法文呢。正所谓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如果唔好好把握时间嘅话，分分钟苏州过后就冇艇搭㗎啦。咁到底时光飞逝呢一句说话法文应该点样讲呢？林慧转头话你知。讲到时间是不等人的，如果要好好地提醒自己活在当下，珍惜时间的话，就要好好地学习时光飞逝的法文了。时间大家都知道英文就是 time， 而在法文呢，我们就会说 the time， 即是 le temps， le temps。 英文的谚语如果要讲时光飞逝，就是 time fliesTime flies， 其实法文同呢一句说话都非常之相似噶。法文我哋就会话 le temps passe，le temps passe， 即系 time flies。其实同英文可以话系直译噶，时光飞逝，日月如梭。大家都要记住，好好把握时间，活在当下，珍惜每一分每一秒。记住啦。这一句法文 Le temps passe， Le temps passe， 希望可以好好地提醒你珍惜时间，把握机会啦。 我回来啦， 洗手先， 吃得饭啦， 洗手先， 吃完饭啦， 洗手先。 为什么成日都要洗手嘅呢？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喂 ，Kitty 同埋小白可以讲下呢一个咁啊！琴、日睇到报章咧都有讲啦，话天水围咧都有啲偷拍狂啊咁样，咁成个片段都拍摄咗出嚟，话有啲街坊就即刻踢爆佢啦，话小姐佢偷拍你啊咁样，咁跟住嗰个叫做疑似偷拍嗰个人就知难而退啦。喂，其实依家今时今日咧都面对一个。周圍都有鏡頭的世代咧，其實都好多呢啲事件會發生喎。因為點解咧？其實除咗手機啦，有啲人啲手錶又會有一個拍攝鏡頭啦。喺車入邊個車廂入邊，即係你自己駕駛啦，有一個反鏡頭啊嘛。譬如你搭的士或者搭其他嘅車輛咁樣，佢有一個反鏡頭，其實你喺車廂入邊發生嘅事，佢都會拍得到咁樣咯。咁所以，我有陣時覺得作為女士又好，男士又好啦，男士。都有機會被人偷拍的、你見好似 Anson Low 那些成日不穿衫那些咧，未會被人拍到咯。 穿衫都會， 穿衫都影到嘅，即係呢個有公平啲，男人都會被人拍的不過就即係多啲係女事主出事啲啦咁樣。咁我又想問 Kitty， 即係你自己面對咁多即係。鏡頭的一個年代咧，係咪都每一個舉措都會特別小心？ 我覺得係咯，同埋即係你會覺得其實本身你喺一啲公眾地方都唔應該做啲古古怪怪嘅事情啦，係咪先？咁你更加覺得哇，而家其實周圍都有鏡頭影住你嘅時候咧，你都會再檢點啲嘅。但你講緊嗰啲偷拍咧，即係我又覺得係 立心不良嘅嗰啲。係啦，你頭先 Kitty 講咗第一個議題就係、即係關於嗰、譬如走光，你檢唔檢點嘅題就係、即係。关于那个譬如走光你检不检点或者自己好好保护自己咯咁样。 是啊是啊 即是你譬如有啲长楼梯长电梯咁好多时候嗰啲电视台拍嗰啲侦缉式报道都话、啊呢条电梯好容易走光啊 自己行入少少咯。 是啦、跟住呢那个商场就好醒㗎啦嘛即刻用咗两日时间就会有啲磨砂玻璃咁样整蒙咗嗰啲玻璃啊咁等你唔会走光啊走光都冇嘢睇得到啊咁样。咁呢个就係自身上但头先我讲嗰啲喂呢啲偷拍狂。 即係有心去影你。 立心不良啊，佢壞分子嚟啊嘛， 係啊，所以去到人多擠迫嘅地方，譬如你話搭嗰啲交通工具啊，咁樣或者喺一啲商場嗰啲電梯啊，即係其實自己真係要提高警覺啊，即係無論係即係好似你咁講啊，男仔女仔都好啦，即係一有人行近咧，其實自己都要即係 alert 啲，即係到底點解行到咁近嘅咧咁樣。 而家太多咧，就係你唔知道嗰啲人拍咗啲嘢會擠邊，你知網上邊，如果你話真係一個唔覺意無啦啦，例如我純粹喺條街度跌親嘅。又俾人影到，仲擺埋上網，其實我唔開心嘅，係咪先？即係而家 跟住啲人就會怪你啦，話：喂，你唔好跌親，咪唔會俾人影咯。 然後又會喺度話我點解會喺嗰個位跌親啊？ 呢個幾好嘅，其實小白舉呢個例子咧就係咁。嗱，即係你著長裙又好，短裙又好，你有你嘅權利噶嘛。咁、但係舊時嗰邏輯就話，你條裙冇咁短，咪唔會俾人影到咯。咁、我覺得有少少錯噶呢一樣嘢。咁我選擇自己衣著，我要好好保護自己。但係頭先講緊啲垃圾不良嘅人啊嘛，係咪先？小白都唔想撲親㗎，係 咯， 係咪 先？無啦啦俾人影嘅話咧，就擺埋上網，跟住又引起好多譬如牽連大波啊咁樣，又或者好多唔同嘅抨擊咧，其實都係唔好啊。而家見次次咧見到啲鏡頭咧。都会特别小心望一望， 系啊， 即系有阵时喺条街嗰度都会见到几多人咧，就拎住个电话一路行一路倾偈嘅。 系啊，同埋揿啊，有时我都会望下啊，到底佢系真系揿紧电话，定系佢系举高个电话，其实系影紧嘢咧？ 喂，点样咧？点样去厘清同埋点样去分别咧？ 我直接行埋去身边 揿佢咯，去望佢个 mon 咯， 做咩影我？ 唔系因为有时佢可能系即系定咗格咁样咧，咁你自己都会即系小心啲啊，到底佢系真系影紧嘢定系点？有时譬如你会睇翻。佢后面有冇玻璃反射紧佢嗰个 mon 系做紧啲乜嘢？即系你都会咁样夹下啦。 系啊， 系啊。 虽然好多时见到嘅都系嗰啲姐姐同一个满面胡须嘅人倾紧偈。 好醒喎、啊！你真系识用人哋啲玻璃啊，睇下喂，譬如喺港铁入边啊，即系你睇下喂，你影紧我喺玻璃后边睇到。 系啊， 唔系净系放自己嘅，即系睇下佢有冇影人哋。 提醒下， 提醒下。 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排到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英皇道去筲箕湾方向近月芬尼街一段挤塞车龙排到去模范村 砌九龙龙翔道去观塘，龙尾星河名居，反方向去荃湾啦，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咧都系挤塞，车龙咧都系排到去星河名居对出。喺新界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排到去环宇海湾，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排到芙蓉山路，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就喺马场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坑口。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邓子峰，由去年2月27号起，政府2元搭车优惠的合资格年龄会降低到60岁。60至64岁的香港居民在指定期内用八达通应用程式或邮寄申请落油卡后就享用到优惠。如果你是1960年出生，记住在今年11月1号至30号期间申请。详情浏览落油卡网页 octopus.com.hk/joyyou 或者打2266-2222查询。 胸怀千秋伟业， 恰似百年风华， 时代精神耀香港之大国建造主题展， 带你穿越古今，展出港珠澳大桥、香港国际机场等多个著名地标， 感受中国独有建筑美学、先进建造技术，带领世界迈向建筑新时代。 时代精神耀香港之大国建造主题展， 10月25号起至10月30号， 香港会展中心 3D 展览厅。 莫莉，点解你用完我锤仔之后，佢失踪72小时嘅？ 喂，你有冇放翻好噶？ 唔好意思啊 ，Simon Sir， 我知手工具嘅保养好重要啊嘛，所以我叫师傅攞咗个锤仔去抹干净佢啊。 系我唔记得摆翻好，为咗进修我嘅职安健知识，我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职安剧》，嘉宾有佢。 常用工具保养好，开工先会冇烦恼。我系 Simon 安俊豪。 9:07，投资 O2O， 阿 O 同大家讲讲隔晚美股啦。美股咧个别发展，道指要跌又跌266点啊，结束咗连续三日嘅升势。标普500指数咧跌23点，纳指咧就升少于1点啊。市场消化企业嘅业绩表现啊，电脑作业系统嘅一个微软咧喺云业务强劲增长带动底下，上季收入咧按年大增咗21.97% 吓，咁啊，比市场预期好好多，股价有得升啊，升4.21%，创咗历史新高啊吓，咁啊，今日港股表现点样咧？睇翻 ADR 咧，要跌啲，不过咧唔系跌啲科技股，咁啊，睇下你买唔买得中啦。如果你系科技股嘅粉丝咧，可能依然系饮得杯落嘅。咁啊，转个头开始，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啦。 由咁多位嘉宾嘅失败经验， 带俾你创业道路上无限体验。 失败奶， 好，今日咧呢个环节继续请你啦，可以啊同我哋分享一下嘅创业之道啦。嗱，点解会有呢个访问咧？话说咧，我打开其中一份报章，哇，咁靓女嘅，跟住钟哥就话：，呢、這个女仔平时同我一齐夹嘅，可以啊嘛，你唔识嘛？我话识，跟住话啊，结咗婚靓咗咁多嘅，我记得之前喺其他电视台都有同你合作过。 即系咩意思啊？即系嗰阵时唔靓啦？ 唔系啊，嗰阵时都靓，但系嗰阵时 call 得早啊嘛，最紧要啊，即系我觉得咧，所有女 artist 咧面对最大嘅敌人咧就 calling 拍咯，我觉得，即系本身好。 好靚嘅女仔咧，柯零八都係 未瞓醒啊嘛。 係啦，我建議全個行業啊，都唔可以再柯零八啊。 所以我今日都好偉大嘅，你知唔知道啊？ 我梗係知道啦，晨光第一線，即係有光嘅時候嘅早晨環節就要你 出現。其實我私底下咧，我問過鍾哥，我話你咁早， 係啊， 咁你究竟係幾多點起身？ 佢唔瞓覺噶嘛，因為係 係咯， 佢鐵人嚟噶嘛， 佢又唔係好早瞓嘅喎。即係如果我翻呢啲節目咧，我諗我真要九點鐘我瞓覺。 梗係啦，但係你有冇興趣翻先？係啊。我可以退出嚟俾你 瞓，系咪啊？你系先好啊！我惊俾你啲听众打。 我唔会，即系你都有你嘅 fans 噶嘛，你都有你嘅观众群噶嘛。而家上一集咧就问 Natalie 咧讲多少少咯。喂，其实疫情咧面对新常态咧，都要做好多网上营销啊、带货啊，或者开 live 去讲下自己 product。其实做得多唔多咧？ 都有 keep 住嘅，因为其实我哋主力咧而家咧都喺网上边啦，咁样即系我哋自己嘅 website 啊、自己嘅 platform 啊、嗯，工作关系咧都有开 live 有阵时，因为有阵时都真系需要。特別可能我哋有啲產品咧係唔係話就咁查嘅，可能咧有多少少巧妙嘢啊，或者係係啦，即係例如 要教人哋點樣用， 冇錯啦，即係咧同埋我哋背後嘅理念點解會咁樣設計咧？咁、所以其實有陣時真係開 live 咧去講解一下咧，係、會更加係完善咯，大家會更加了解。 講到開 live， 嗱佢又開 live。呢、這個又開啦、 啊， 你又開啦、 啊啊， 即係好似有陣時我哋開個 IG 咧，好多 live 噶嘛，特別嗰期譬如東京奧運之後咧，咪運動員勁開 live 嘅，同時有三四個運動員都開 live， 我三四個運動員都想睇，我睇唔曬咁多。咁、有冇話一啲 skill 或者你自己一啲經驗所談開 live 嘅時候係應該點樣做啊？係咪好即係好似內地嗰啲大貨咁樣？我呢度有個 QR code 咧，你只要嘟嘟個 QR code， 即係佢哋講二維碼啦，掃一掃個二維碼，跟住上到我哋 website， 跟住就即刻刷銷售啊咁樣咧。 我自己覺得、我覺得你開 live 之前，首先你有少少宣傳啊，你話俾人哋知幾時啦，講啲咩啦， 同埋唔好遲開 live 啦。 係啦，即係同埋咧，你會唔會有啲著數優惠限定啊？即係人總會有嗰個心態噶嘛。我睇你嘅 live， 我冇著數先，即係唔知點解就係咁樣。咁當然啦，都會有。会唔会系有翻啲嘢送翻啊？喺个 live 嘅过程咧，除咗你唔可以下下都系资讯性、教育性嘅，咁耐咧始终都会沉闷嘅。即系你都要做翻一个刺激嘅气氛同埋效果。我系咪有嘢送啊？会唔会系有啲咩抽奖或者限时优惠啊？ 又或者会唔会喺个健身室嗰度开 live 咧？其实举完之后咧，你会见到咧，即系啲三头肌都闻你咧干咗少少，但系用我哋嘅黄牌帮你 即刻 咁。喂，可唔可以做呢一类咁嘅 crossover？ 嗱，当然我头先梗系讲笑，即系奇想少少。但系会一路都系谂住个脑入边，即系自从踏入咗需要嘅世界，有自己嘅 brand 之后，就喺度系咁谂啊。其实 A 可以加 B 啊，唔系 A 加 B 唔好 ，A 加 2set 咧，我哋等于无限大。有冇个脑系咁谂？ 会啊，因为特别系我哋而家啱啱新开始嘅小品牌咧、本地嘅咧，其实我觉得如果你可以借用其他品牌啊，有啲 crossover 咧，因为你始终唔同个 fans 啊， 即系认识咗大家之后咧，我觉得都系 win win， 即系即 系 就算你唔好讲我哇，我突然间一晚去做多好多 sales， 起码我都多咗人。認識先啦，即係都冇害先咯。 嗱頭 先，同埋因為 live 你講得你冇乜成本， 係 即係可能你嘅成本就係可能你要自己嘅時間啊、努力啊、講啊、 場地啊， 係啦。咁但係你諗下，而家當所有嘢都係你諗下，香港嘅鋪租咁貴，人工咁貴，咁你連呢一點你都唔去做嘅時候， 係啊，你就欠缺競爭力㗎啦，你就會俾個市場淘汰。 即係祝你好運啊！ 係啊，嗱頭先講咗，譬如開 live 啦，即係線上啦，即係成日話 O to O O to O， 咁但係咧依家咧。慢慢疫情開始放緩咧，就要 down to earth 一啲啊，開始咧要開翻啲 pop up store 啊，或者喺啲市集嗰度賣啊，依家好流行。或者可能喺啲乜乜乜生活百貨咧，有個 booth 啊，跟住咧即係可能要請個 sales 啊，咁樣去做會唔會係你哋公司嚟緊嘅一個 step 咧？ 會，因為其實市集呢啲咧，我哋依度做緊嘅，因為始終護膚品咧，好多時候啲人都係想試下上手啊，感覺下嗰個質地啊，係咪真係咁滋潤啊？又或即係個味道啊，所以其實同埋加上你有個人去講解咧，成件事係唔同嘅。咁而家市集係最簡單，亦都係最低成本，最短時間好快。就做到嘅一樣嘢咯，同埋我覺得最開心即係 keep us going 咧，就係你頭先有提到咧，講話我哋一啲最成功嘅個案啦，其實就係啲小朋友濕疹啊，即係因為嗰啲咧可能係之前媽媽帶我睇開西醫啊、類固醇啊查，咁嗰啲查完類固醇的確係好快好嘅，但係咧濕疹最令到大家最困擾咧，就成日會翻發成日， 係 咁因為我哋啲嘢純天然咧，咁佢冇話你要幾時噴啊，即 你其實幾時痕都可以噴。咁、嗯、小朋友咧、自己又噴完之後冇咁痕又舒服咧，咁你見到佢之後只腳好翻曬，即係唔敢著長唔敢著短褲嘅小朋友、嗯、都夠膽著短褲，同朋友走去玩。咁我甚至乎係留言多謝翻我哋咧，其實好開心。 哦，雖然未至於話社企嗰只最低 成本，哇！太遙遠啦呢條路，我當然希望啦。 係，但係、都見到有份做生意嘅初心咯。兩集嘅訪問內容咧，大家可以喺心機嗰度取一取經咁啊！好啊，唔該曬你哋，thank you， 拜 拜。 每個同形態觀眾，眼睛年輪穿舉輪，順著歲月流動，悄悄失去你的容，沒有面孔，歲數也慚愧寬鬆，信仰已再不相信，做夢也是無夢，太重，重擔已很重，履歷卻太普通，最平凡的我，讀上不普通的歌，未講的東西很多，最怕要上正常的過，其實要自愧受磨，還是怕我會有錯，用我的固執行崎嶇散播，怕平凡的我，怪得常人會嘲諷，怕痛怕變得小眾，備受壓力評論，切記世界操纵，接受每个标准，最平凡的我，独唱不普通的歌，未过的东西很多，最怕要再正常的过，其实要自怪受磨，还是怕我会有错，用我的固执行崎岖散步，还是会唾弃了我，独有的固执来编写的歌，唱平凡的我，要活着要怎过，最后是什么，千亿个真的我，这么多， 喂，是时候可以呼吁一下先，不过呢要听一听 One Promise 的作品 平凡人的自传啊，咁啊1872388呢，大家而家可以打电话上嚟啦。 嗯，打电话嚟做咩呢，就係、是、即係报个名晨光 Morning Call， 因为呢偶尔都有啲听众系咁㗎喎。 嗯， 佢、打咗嚟呢我老公生日啊，跟住我哋有啲同事搵返佢啦，你老公系咪生日啊， 跟住佢就唔再复我哋， 因为已经筹备紧佢个生日庆祝啦。 忙得滞， 就听唔到电话。 忙得滞，咁啊，搵啲冇咁忙嘅听众打嚟咯 ，OK 嘅。 唔紧要嘅，而家打电话嚟，咁如果你都想透过我哋晨光 Morning Call 咧去点首歌啊，或者有啲祝福嘅说话，想透过大气电波同佢讲嘅话咧，而家就可以。打电话嚟报个名啦， 就是1872388，1872388，我哋咧条线嘅啫，40个人听，不过排住队咁样帮你听电话，我都出去帮你哋听电话啦，啊，咁啊打电话嚟，晨光 Morning Call 预约一下啦。 喜欢饮红酒嘅朋友，通常都有自己嘅酒柜。点解呢？因为温度对于红酒嚟讲咧系好重要噶。你话葡萄酒储存喺咩环境嘅温度相对较好呢？最好就系维持喺11度左右啊嘅恒温状态就会比较好一啲啦。因为喺热胀冷缩作用之下咧，有机会仲会影响到咧软木塞而造成咧渗酒嘅现象添啊。所以如果你嗰支红酒系比较靓一啲，真系要整翻个酒柜啊，将呢啲佳酿摆入去。就可以好好保存一下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电话旁边咧，林慧接通咗有杨生喺度。早晨，杨生。 早晨 ，Bobby， 你好。 你好，点解打电话嚟点唱嘅？ 我想补足我一个朋友阿 Ken 哥哥嘅生日。 Ken 哥哥系几时生日噶？ 八月嗰时嘅，不过一路都成日都唔好件事，同埋即系入嚟点唱都唔系咁容易，所以拖到迟咗咯，系啊。 都唔紧要，最紧要有心唔怕迟啊嘛。咁有冇啲咩特别嘅祝福说话想送俾佢啊？ 多谢你啦，一直以嚟都系之前我未揾工之前，佢都教我电脑打字啦，同埋。在我低潮咧，即系做错咗一啲嘢，搞到即系要过呢个铁窗生涯，佢都嚟探过我咁，就鼓励我咁咯，系。 嗯，系啊，人生里边就会遇到好多一啲咧同你一齐同行嘅人嘅，希望你都可以啦，同佢一齐啦，继续可以感染到身边嘅人，人哋鼓励你嘅同时咧，你又可以鼓励你身边嘅人，咁啊，大家都可以多啲正能量咯。 好啊，好啊， 好啦，多谢晒你电话，杨生，祝你一切都顺顺利利啦。 好啊，唔该晒， 拜拜。 不舍伤心，伤心怎将你抱起？不舍得开心，留来给你欢喜。以为这样定会升起，会令奇迹感染你。差点为什么呼吸都忘记，也不舍弃。棕色的鲜花一般都不会结果，幽黑的躯体仍能给你生火，我用神余力气抚摸，证实你转身擦过，将生命承担不起的难过，放手给我，也许相恋这条路。细悲的怀抱不够让我高攀，进来才摔倒，踏上分手这条路，才令我突然看到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不可跳舞。花一般都不会结果， 令我突然看到你的天空宇宙，只够我流泪不可填父母。回头路窄，然而肉眼中找得到，要走得比你早。 梁子希， 咩事啊？钟哥， 知唔知今集嘉宾系边位？ 今集嘉宾好劲啊！ 佢系广播界嘅活字典， 知道晒香港音乐嘅发展， 个个见到佢都会好俾面， 直头系香港电台嘅经典。 系佢， 新歌张文新， 呢、這个星期六晏昼四点到六点， 十八廿二听紧你， 香港电台第二台。 Sweater， 平时你会谂啲金句提自己啊？你会送佢咩金句俾阿一呢？ 我会送饮酒伤身俾阿一，因为佢头先讲咗好多次佢会带啤酒去露营，饮少啲酒啦。我是 Sweater 林珊妮，想知我揀阿一定波性，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午两点至四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晨光追踪三十一。 好，晨光追踪三十一，今日咧有阿刘畅喺度，继续同我哋追踪嘅电视部方面有啲乜嘢精彩节目啊？畅， 早晨，畅， 早晨啊，小白，早晨啊 ，O， 早晨各位， 早晨。咁今日夜晚有咩靓节目睇呢？ 好啦，由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5继续有做个健康快活人三啊，咁啊。今晚咧继续有呢个健身教练 Edge 啊，大家设计咗一系列嘅动作去强化自己嘅身体。嗱，今晚佢教大家强化个部位咧，就系髋关节啊。 哦， 如果中意跑步嘅朋友可以留意一下啦。 系， 即系练强壮咗呢个髋关节咧，佢就话可以个步幅更加大，跑得更加快咁话嘅。 嗯，同埋更加稳阵添啊吓。 嗯，咁啊另一个环节咧，健康广场啊，继续有呢个注册营养师 Anson 同大家讲下。啲食物嘅營養，咁啊今晚咧就集中討論咧呢個日本嘢食啊，即係好多朋友咧，即係近期啊，即係開咗間新嘅壽司店啊，新嘅壽司連鎖店啊，即係中意排幾個鐘頭去食一餐嘅嘛，好多朋友，咁啊好味道就知道噶啦，咁但係個營養價值又係咪真係咁值得咧？咁啊今晚啊 Anson 咧就會講解一下咧日本食物嘅營養，同埋咧。系啦，等大家食日本嘢食嘅时候咧，即系有一个更加有营养嘅配搭啊，食得更加健康。 啊，因为我自己都听过啲迷思咧，就话其实因为日本人都食好多米饭啊，无论啲炸猪扒饭定系寿司，其实全部都系饭嚟嘅。咁啊，又听过啲传说，真系唔知真定假。今日夜晚要睇啦，就系话咧，佢哋啲寿司咧系如果加咗醋嘅话咧，会影响咗佢嗰个营养嘅成分嘅。咁系咪因为咁，所以嗱，你见到好多日本嘅女士身形都几纤瘦啊？但佢哋又食幾多壽司嘅喎，係咪？咁啊關唔關事咧？咁樣 好叻喎，小白，你下次健康快活人呢個可以你上去做下嘉賓喎， 揾我做下， 係啊，揾你同佢 check check 下都 OK 啊嚇。 講一講，講下。 好，咁啊，聽咗 Anson 點講先，今晚接住有咩好節目啊？ 接住去到夜晚8:00大師對談啊，咁啊主持人啊李燦榮同埋全燈法師咧繼續咧分享下啲人生智慧啦。咁啊，今晚個題目叫做個人與世界，即係啱啱好似一個好大同一個好細嘅題目咁樣啊。 嗯， 即係佢哋就會討論下咧，即係究竟係咪需要咧改變自己去迎合呢個世界嘅？ 係 咁啊。大家聽下佢哋有啲咩智慧之見啊！ 係啊，令我諗起鋼鏈啊，即係一係全部，全部又係一啊！到底邊個 好遠喎？ 好遠啊！嚇、啊，今日夜晚睇下佢哋點拆解啊！ 係啦，咁啊，另外咧有嘉賓主持啊，陳明喜咧繼續同大家分享聲音治療，咁佢今日咧就會 分享一樣嘢叫做音頻治療啊。音頻治療係點嘅咧？就係佢會用一支音叉，就發出一種嘅音頻，嗰、個頻率咧就話佢可以幫助身心咧去 tune 翻啱嗰個健康狀態咁話嘅。咁啊，今晚大家可以學下嘢啦。 學下嘢啊，攞個音叉出嚟，記得唔好音叉陽錯。啊！我谂咗好耐噶啦，上一集已经叫佢上一集已经想讲一次噶啦，今次讲 一 讲， 唔知点应你好啊！ 好啦，接住有咩好节目啊？谂住吓， 去到十点钟大国建造啊，咁啊继续同大家走匀全中国啦，就系、去睇下。從40個新地標的建築那裡看看它背後的故事、今晚就會集中一講一下一些國內的超級工程、它們背後的種種安全故事這說的、 安全故事是最重要的是不是、就是、興建的時候或者後人去用的時候到底怎樣才能保障到自己的生命又是一些可以做到偉大的工程呢、這個就是技巧了今天晚上我們一起拆解這些技巧謝謝阿昌、 好謝謝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辖下两个科学委员会建议，已接种两剂新冠疫苗的免疫系统失调人士、60岁或以上人士和高暴露群组等优先接种第三针疫苗。疫苗可预防疾病科学委员会主席刘宇龙说，委员会已经检视过数据，认为接种伏必泰的抗体的升幅比较高，因此建议接种了两针科兴的人士第三针可以打伏必泰，但亦都可以选择科兴。他认为接种三针科兴对预防重症和伏必泰亦都不相伯仲。刘宇龙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现在是优化疫苗在不同群组如何运用，至于一些免疫系统比较弱，例如是做过肾脏移植手术的人士，打了两针伏必泰发现中和抗体水平有提升，但亦都有部分人并没有反应，因此建议要打第三针伏必泰才完成一个阶段。世卫核下的泛美卫生组织说，新型肺炎疫情已经慢慢在北美洲、中美洲和南美洲减退，上星期录得的新增确诊和死亡个案是全年最低。很多大型的加勒比海岛聚包括古巴疫情出现向下的趋势，虽然巴拉圭上星期的确诊个案倍增，伯利兹的死亡人数大幅上升，但是泛美卫生组织对区内的疫情感到乐观，不过会保持警惕，并呼吁区内政府特别是争取扩大疫苗接种率的地方继续推行戴口罩、社交距离和限制聚集人数的措施。由于获得疫苗捐助，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地区有44%民众完成接种疫苗。泛美卫生组织促请20国集团领袖稍后在意大利开会的时候讨论加强捐赠疫苗，改善全球疫苗分配不平均的问题。英国高等法院处理美国寻求引渡维基解密创办人亚桑奇到美国受审的上诉案。伦敦地方法院一名法官一月裁定不能引渡亚桑奇到美国，理由是亚桑奇的精神状况可能令他在监狱中自残。美国政府不服上诉，代表律师认为原审法官被亚桑奇的精神科医生误导，又提出如果批准引渡，美国不会将亚桑奇带到最高设防监狱，亦都会同意亚桑奇在出生地澳洲服刑。亚桑奇一方反驳，说亚桑奇可能会被关在另一间高度设防监狱，澳洲亦都未有承诺接收亚桑奇。亚桑奇在等待转移期间将会面临高风险。内地当局对新摩天大厦的建设实施严格限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应急管理部发布通知，要求各地严格控制新建超高层建筑，实行超高层建筑决策责任终身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的城市，要严格限制兴建150米以上建筑，不得兴建250米以上建筑。至于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的城市，要严格限制兴建250米以 上建筑，不得兴建500米以上建筑。通知提到，相关部门审批80米以上住宅建筑以及100米以上公共建筑的时候，应该征求消防救援机构意见，以确保与当地的救援能力匹配。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朝早有一两阵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7度，吹和缓的东至东北风，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听日间大致天晴，周末期间多云，下星期初部分时间有阳光。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5,594点，跌33点，总成交金额182.6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542点，跌1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353点，跌3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李宁88.05元，跌7.2；腾讯控股490.6元，升3.6；阿里巴巴167.5元，升3元。美团274.6升6元，中国平安57.65跌2.1，创维集团3.67跌1.5，友邦保险88.05元跌7.5，比亚迪股份311元升2.2，盈富基金26.24跌4仙，中国石油化工股份3.73跌6仙。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74，日元113.81，瑞士法郎0.919，加元1.238，人民币6.404，英镑对美元1.372，欧元对美元1.159，澳元对美元0.749，新西兰元对美元0.715。日经平均指数报28,813点，跌284点。港金现价报16,650元，升7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794.39美元，卖出1,795.1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Toby 先同你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喺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土木工程拓展处；漆咸道北去洪隧方向排到佛光街桥底；加士居道过海，龙尾喺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嘅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东行去湾仔方向，近住大会堂一段车多，龙尾交易广场；下角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那段都是慢车，排到去告士打道，近住龙压道。咁喺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龙尾龙盘苑；喺新界方面，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住葵芳阁那段比较慢车。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将军澳宝林北路景林村去坑口，同埋林锦公路陈心记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屯门至马鞍山单车径主干线已经全面开通，踩单车要遵守交通规则，留意路面情况，不可以在行人路踩，遵照指示落车和推单车过马路，礼让其他道路使用者，落车时要慢驶和控制车速，有需要就落车步行，检查单车装备，佩戴安全头盔和个人防护装备，确保安全合适自好踩，安全态度落响骑单车之道。 平时你会想啲金句提自己啊？你会送句咩金句俾阿一呢？ 我会送饮酒伤身俾阿一，因为佢头先讲咗好多次佢会带啤酒去露营，饮少啲酒啦。 我系 Sweater 林珊妮，想知我拣阿一定波胜，记得听实香港电台第二台，今个星期六下昼2点至4点，我是你的后援会。 大家姐，开完十八区茶餐厅巡回演唱会，赚到咁多钱，点处理啊？吓， 大家姐啊，有一间新银行咧开啊，利息啊有成十厘个。 新银行信唔信得过噶？会唔会无端端执笠噶？ 系咯，白虎啊，呢间银行有冇牌噶？系咪存款保障计划成员银行嚟噶？ 啊，存款保障计划。咩嚟噶？ 想知多啲存款保障嘅资讯，就要听实29号星期五下昼1点到3点， 香港电台第二台《Made in Hong Kong》嘅存款保障大家姐广播剧啦。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9:30，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向其他人借镜。我唔系咁中意讲电话，我成日话我哋身处紧呢个都市地方咁细，如果讲一个大约10分钟嘅电话，不如出嚟见面仲好啦。其他城市喐下坐车见面都要几个钟，当然要靠电话沟通。我哋中意讲电话，可能因为我哋唔想面对面讲嘢咯，唔使面对面讲，咁咪点讲都得啦。早两日我朋友打电话俾我，话最近发生咗一件好不可思议嘅事。我话咁灵异，佢话啱啱买咗好多嘢食翻屋企，明明摆晒入雪柜，点知隔咗一阵再去开雪柜嘅时候，有杯雪糕唔见咗，好得人惊。唔知啲嘢去咗边，经常都会出现。由细到大，妈妈教你做人要有手尾，就系惊你成日惯咗啲嘢，唔知放咗喺边，咁咪成日唔见嘢咯。但系我朋友呢个 case 同有冇手尾冇关。如果你遇到呢啲情况，即系话突然唔知啲嘢去咗边，通常你嘅思考模式系点嘅呢？我哋会不断谂翻转头，究竟最后一次系几时见到唔见咗嘅物件？例如你唔见咗银包，你就会不断谂最后一次攞过银包出嚟系几时呢？系咪去过边度洗过钱，所以攞过银包出嚟呢？总之务求谂翻起你最后一次见过嗰件物件嘅时间同地点。我哋嘅思考模式就系咁啦，但系命中率高唔高呢？通常都系低。即是说你在那里找回的机会其实不是很高。但是无论是你自己或者身边的人都会提你用这个思考模式。既然这个思考模式命中率这么低，为什么我们仍然会用这个方法去想先？我们明知不断这样想，最后一次见到那件物件是几时或者在哪里，最后都是找不回。这个逻辑其实应该有问题啦。我哋继续用，系因为呢个逻辑好有逻辑，我哋觉得好有逻辑，所以继续用，还是系因为我哋冇第二种思考模式呢？我哋一路以为觉得系好有逻辑嘅逻辑，其实帮唔到我哋，即系话呢个逻辑系有问题啦。咁点解我哋唔认真思考一个更加好嘅方法呢？我朋友未听我讲完呢一段说话，已经打断我啦，仲话讲咁多做咩啫？咁我点样搵得翻杯雪糕出嚟啊？就嚟用啦！我话其实最好嘅方法唔系要你去谂究竟最后系几时见到你唔见咗嘅嘢，而系你要即刻忘记佢咯。你冇留意咩？当你唔再去搵嘅时候，通常你唔见咗嘅嘢突然间就会翻出嚟噶啦。世界就系咁奇怪。唔信你问下小白白元浩啦，佢唔见咗嘅嘢，最后都系当唔再谂嘅时候就会揾得翻噶啦。你未必会认同我嘅睇法， 但是你都应该听下小白的经历，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荣忠。 食咩好？食材点样拣？ 崔神厨师话你知。 入秋咧就有啲当造嘅食物噶，咁啊再加上咧就嚟万圣节，所以今朝早咧就想同大家讲下呢个南瓜。 系， 咁啊睇下 O 咧中唔中意食南瓜啦？呢、這个当造嘅蔬果啦，叫佢做一般般系嘛？咁其实我自己咧都一般般嘅，系啦，细个仲唔食添，咁大个咗咧就知道佢好有营养啦。咁啊同埋多咗唔同嘅煮法之后咧，我就接受咗呢一样嘅食物啦。咁但系睇翻咧，其实南瓜嗰个营养价值咧系非常高嘅、哦。我记得我细个时候我婆婆咧，咁佢都八十几九十岁。时候其实佢咧嚟嚟去去都系食嗰啲嘢，因为牙齿唔系咁好啊。 哦哦哦， 咁亦都就会拣啲有营养啲嘅食物嚟食啦。咁通常佢就会食鱼啦。蒸魚啦，咁同埋第二樣咧就係蒸南瓜啦、 哦， 因為南瓜蒸咗之後咧就好腍啊嘛，咁而家到到我咧，我就會蒸俾小豬食啦、 哦。南瓜蓉咁樣 係啦，間唔中我都會蒸少少俾阿小豬食嘅，因為甜甜地咧佢哋又會中意食啦。咁南瓜嘅營養價值高咧，咁啊除咗可以護膚之外咧，亦都可以咧話幫一啲想瘦身嘅人士咧去到控制翻個體重嘅。咁點解咧？咁啊今朝早咧可以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南瓜咧係有非常之 豐富嘅胡蘿蔔素啦，咁喺身體裏面咧就會轉化成為維他命 A 嘅。咁咧食100克嘅南瓜咧就可以攝取到每日人體所需嘅維他命 A 嘅份量噶啦，已經。咁多攝取呢個維他命 A 咧就可以幫到身體維持一個黏膜嘅健康啦。咁對咩好咧？對護眼啦、護膚咧都係好嘅。好啦，除咗有呢個維他命 A 之外咧，亦都維他命 C。咁大家都一定會即係知道維他命 C 對身體有咩好啦，即係會即係增強你個抵抗力啊。咁亦都有研究人員話咧，增加維他命 C 嘅攝取量咧，對於改善脂肪燃燒率咧都係有幫助嘅。咁即是話你想瘦身嘅話咧，咁就可以食多啲維他命 C 啦。咁再者咧，仲有一樣就係抗氧化，咁所以咧啲女士咧就會聽到呢三樣嘢咧，就會哇，咁我買翻個南瓜嚟整整佢先啦， 試試佢。 係啦，佢話因為咧，原來除咗維他命 C 之外，佢有抗氧化物質咧，可以幫到個身體對抗一啲慢性嘅炎症。咁有研究咧就講到啦，原來黐肥同埋慢性嘅炎症咧，兩者係有關係嘅。咁研究就發現啦，當實驗對象有慢性炎症嘅情況出現咧，體重就會相对增加噶啦，系、 哦、 啦，咁所以如果你减少咗慢性嘅炎症发生咧， 就会瘦翻啲咯。 系啦，对于你控制体重咧都系有帮助的。 同埋呢个Halloween 啊嘛，都要食下呢啲应节少少嘅。 系啊， 即系你话喂南瓜，如果系咧北美啊或者喺外国咧，佢哋Halloween 咧成日都会喺门口摆个超大嘅南瓜， 嗯、 但系嗰南瓜通常都唔食嘅。 系 啊，但真系当 decoration， 同埋咧系可以摆得好耐啦，同埋咧个皮好够硬啦。即係可以雕刻一啲圖像落去啊，或者雕刻一啲圖案落去咁樣咯。 咁我自己咧唔係南瓜嘅愛好者，但我都會食。咁我自己就中意就咁即係叫 grill 咗佢啦，即係燒燒燒咗佢，烤咗佢，又或者焗咗佢。咁但係其實咧整南瓜湯咧都有唔少朋友中意嘅。咁大家亦都可以考慮一下啦，因為其實都簡單嘅。譬如你材料啦，先買啲紅蘿蔔啊、洋葱啊，切咗粒。咁嗰啲南瓜咧就去咗啲籽之後咧就蒸熟佢。蒸大概15分钟啦，就将佢压到成蓉咁样，咁就将你嗰个南瓜蓉啦，咁你其他配料，譬如一啲头先讲到嘅洋葱粒啊、粟米粒啊、萝卜啊咁样，跟住倒埋啲鸡汤落去，用中火煮佢30分钟咧，咁就会有一个南瓜蓉嘅汤出嚟啦。咁、 哦、 其实都几健康嘅，咁、可以试下。除咗万圣节玩个南瓜之外咧，谂下有冇啲菜式可以做出嚟咯。 林慧的享乐时代， 听完 Kitty 讲一啲咧咁有益而且健康嘅嘢咧，我就要开始做翻魔鬼啦，要讲翻啲唔健康嘅嘢啦。咁朝早咧想同你哋讲，一定个个都有食过嘅，不过可能咧就要有节制或者有规划咁样食啦。细个嘅时候咧就可能要俾家长去规范你到底有冇得食，到大个嘅时候咧可能自由啲就可以揾到唔同嘅方法啦，同埋嘢食嘅方向咧，即系可以自己去搜寻一啲唔同嘅口味啊，各样嘢啦。讲紧嘅就系零食啦， 我、零食一定要食， 一定要食 嘅，系啊，我有听咪咪讲噶，即系营养师咧，咁咪咪都话零食准备俾小朋友系好嘅，因为可以鼓励佢咧就吸收唔同嘅营养，试多啲唔同嘅味道都系好事。不过咧就一定要食咗正餐先啦， 系啦，同埋都可以即系睇下啲唔同嘅食物标签去选择翻一啲可能比较适合自己嘅一啲零食啦，同埋都唔系话当饭食。 Baby 系咪要讲零食啊？ 系啊， 我哋唔好讲嘢。 系啊，我都系咁样觉得，我都唔讲嘅，我唔讲嘅，我唔讲嘅。 点解咧？ 因为零食物 系啦，唔讲啦，唔讲啦，系啊！我就见到你手势想发动呢个难剧，我配合搞气氛，系咪先？ 好 系啊！ 喂，但我今日咧唔系净系想讲零食嘅种类， 零食烂晒啦！ 嗱，同呢样嘢都有少少关系嘅。喂，食零食咧，嗱，我唔知道你哋会唔会有啲唔同嘅个人习惯啦。因为咧，我发觉咧食零食呢样嘢咧，真系一个好 personal 嘅事嚟嘅。嗱，第一就 系 可能因为长大咗之后咧，入咗社会啦，你好少会见到啲人咧。是 post 一啲自己食零食嘅片段出嚟嘅，好似觉得有损形象咁，唔知点解唔好想俾人知道。 唔係片係相 嘅 喎， 我好少見喎，我自己嘅社交網絡好少見人係即係擺啲零食嘅相出嚟。 即甜品啊，真係見得多啲喎、即係你話攞住 食飯 攞住包 正餐， 係啊， 薯片 咁樣，我都 見過， 我真係冇乜點見人即係拍嗰啲譬如視頻咁樣，我係食緊薯片冇。 除非係有啲特別嘅，即係可能啲限定口味咧，你就會有嗰一類嘅。但你好少會見到人即係話拍自己喺屋企可能睇緊電視，然之後一路食零食咧，呢啲就比較少啲嘅、但我係想講咧，點解我話好個人化嘅嘢咧，就係、是。我由细到大观察每一个人食零食的姿态啦、用的方法啦，同埋食的嗰个样嗰个表情是完全不同的。嗱，我举个例啦，用一个好简单的应该个个都有食过鱿鱼丝啦。咁鱿鱼丝通常我哋细个嗰个包装就是一撕开一个胶袋，然后就一炸咁嘅鱿鱼丝啦。好啦，你哋会点样食嘅鱿鱼丝？ 梗系一炸咁食啦，仲一条条啊？ 唔 系 先，条食嘅。 因为我一条条嘅， 我都一炸噶，一条条冇乜口感啊。 但慢慢食、 一炸好难咬喎、 系咯， 你又唔会话一即系、就是、一大泡咩？起码都三四条起标啦、 我都系咁样、 三四条，咁你会打直咁样摆落个口度啊？定还是翘埋佢啊？ 嗱，打直， 打直，打直 我咧系搣开咗个招纸啦，即系嗰个包装打 横 冇横 啊， 佢咪对喷 即系掠出嚟啦， 掠出嚟系掠出嚟，因为就用得好呢个词，掠出嚟，跟住就慢慢推晒落个口咯。 嗱，你睇下，净食鱿鱼丝都已经有咁多种唔同。你知唔知我见过最经典系点样啊？嗱，我试过有同学咧系绑做蝴蝶结啦，一条条。 吓， 因为佢话咧， 咁得闲， 其实唔系啊，系关个口感事。 咪即系好似食嗰啲阿妈整嗰根金针云耳啊，即系打击你，钟哥你知道我讲边个？系啦，嗰一只咁样食鱿鱼丝啊？ 系啊，嗱，钟哥都话斋佢要一扎咁样食，就系因为佢话觉得一条好似唔系几好食 啊， 唔够咬口啊嘛。 钟哥，你可以试下下次食鱿鱼丝嘅时候。 但我只无聊到咁样，要打个裂。 唔系啊，咁你打个裂，其实你咪等于你唔使，即系你唔使撕开佢咯，你已经系有一嚿一饼嘢咁样放落口啦嘛。咁咪同你几条几条一样咯。 咁得一条啊嘛。 唔系，咁唔同嘅，你摆落个口感度。 其实你叫高威仁兄食金针都得嘅。 咁又唔一样嘅。 佢咁得闲，你叫佢睇医生先啦。无端端打个裂做咩啫？真系。 嗱，跟住我又见过我细个个同学系点咧？佢将佢翘做一个个碌啊，即系螺旋形咁样啊，翘做一饼。 仲得闲。 咁摆落口，可能真系好闷。细 路仔啲时间真系多， 系啊， 多到做啲咁无聊嘅嘢。 咁样打发咗出去。 喂，你通常食得零食，你都系好得闲好。即系好消闲，好悠闲嗰个 feel 噶啦。咁你做呢啲嘢有乜咁出奇啫？ 系喎，呢个又未必噶。讲真， 你好有压力嘅时候食， 佢好忙嘅时候食零食。 系啊，有啲人真系食零食嘅时候就系为咗即系工作上 减压， 减压。 哦，咁都几自愈啊，攞嚟讲下 pick 咁样。我有见我有个同学细个咧系真系好无聊，佢系攞咗一扎鱿鱼丝咧嚟整咗个扫把咁样咧，即系扎咗个头。其实真系好多玩法噶。 食咗个扫把头。 系啊，跟住食咗个扫把头咁样咯。即系当然啲细路就会有好多呢啲咁嘅玩法啦。嗱，除咗鱿鱼丝之外咧，我另一个系好印象深刻咧，我系好怕有人食呢样嘢嘅，因为点解咧？我冇见过人食嗰个食相系好睇嘅，就系嗰啲咧洋葱圈啊。即系一包嘅零食，但系佢系炸脆炸洋葱圈，咁佢咪一个个圆形嘅，好似啲戒指咁样啦。咁啲小朋友因为啲手指头系细只啲啊嘛，佢哋好中意咧就系一只手五只手指咁样垂直叉落去个包零食嗰度，然后就叉五个圈出嚟。跟住咧佢食嗰个洋葱圈咧嗰个嘅状态就似咩？似选手指啦，因为佢逐只手指摆落口，然之后就咬嗰个洋葱圈出嚟。 喂，我都系咁噶，以前。食呢个系噶，即系一只手叉落去，都系叉得几多 系啊系啊系啊！ 我食嘅方法就中意卷起条脷，跟住就套住条脷。 哇！你仲 狼啊？会好攰噶。 我带你睇医生啊！ 我唔系俾你试下，可能你会上瘾咧。 我都要睇医生。 即系我顶窿系旧时有啲薯圈怼落去手指嗰度咧，扮大 戒指 咁样食啊，系啊。 佢哋仲夸张喎，原来 十环帮，十环帮系嘛？ 十环帮。 但系嗰个动作系真系几似，因为成只手指摆落去咧，你嗰个感觉系你好似啲口水一定会掂咗只手指，同埋我见过我啲同学系真系连只手指都损埋嘅，因为 食零食基本啦，因为佢最好味系咩？啲味粉啊嘛， 系啊，啲粉啊。 呢个我就知道呢个心态，我就唔系嘅，因为咧我其实好怕嗰个零食都沾染嘅。嗱，不过我唔算系最爱干净嗰个，我发觉我嘅另一半系仲夸张嘅。嗱，我以前咧结婚之前咧，我都系用手攞住啲零食嚟食嘅啫。我结咗婚之后咧，我发觉我另一半系点样食？ 佢用 筷子夹， 冇错，佢系真系攞筷子嚟夹。然后我就觉得好古怪，点解每一次帮零食台都有对筷子喺度嘅咧？咁 筷子都唔使啦，你喂佢食咪得咯？ 系喎， 系啦，系啊，简单。 哎呀， 你呢个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喎、 啊嗯啊。人肉筷子 系咯， 系 咯， 食 嘅。 你直头叫佢打开个口，跟住离远掉落去，几好玩啊！ 我隔住口罩都见到， 海水公 园 都唔使去啊！呢、這个 好少见到呢个情景啊！吓， 系啊，你真系描述得实在太好， 开心吓！ 呢一、這个举动咧， 真 系 好玩喎、啊！呢、這个 好情趣下咯，系你又。 你知唔知整整下有个咩问题？ 咩啊？ 整整下个问题就系变咗，一系就佢自己不断食，我就冇得食；一系就我自己不断食，我就懒得喂佢食。 情趣嚟 嘅，你一嚿我一嚿，你一嚿我一嚿咯。 啊、你生个小朋友添啊！ 即系美化咗， 系再生个小朋友， 再追多个。 估唔、啊、到食零食， 不过跟住都系龙凤胎、 啊。 哇！恭喜恭喜恭喜！ 佢哋两个进入咗自己嘅模式。 系啊系，我哋唔好同佢讲啊。 我哋唔好同佢讲嘅，收线先吓。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